早晨，这个时段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孔奕璇璇仔在星期四的朝头早上又陪住大家了。一起看看今日是几号先。今日是11月23号，农历就是10月11日，外面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5%。讲到咧，今日日间干燥同埋温暖，咁但系最高气温都去到27度。啊，唔知道大家觉唔觉得呢几日嘅天气咧，好似比较难着衫，尤其是如果你系朝头早出门口，咁但系可能夜晚翻嘅话咧，可能朝头早嘅时候，你会觉得有少少热，咁啊谂住着翻件薄少少嘅衫咧，夜晚翻嚟又有冻，咁所以咧，而家我采取嘅方法就系入边着件薄啲嘅衫，出边着件厚啲嘅衫。不过最近咧都发现，其实外套都唔使点样着，如果入边够件衫咧，都算系冬天衫都好啦，都系长袖都好啦，都系有少少热热地啊！依家呢个天气，咁啊，希望大家都揾到一个适合自己嘅穿搭方法啦。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你系咪一个心急嘅人呢？心急嘅人又唔代表急功近利嘅。咁但系如果你系一个比较中意啊好快咁得到成功嘅人，如果你系想用短时间获得最大嘅利益，原来咁样嘅利益咧反而系冇咁稳定噶，而且咧系摇摇欲坠噶，因为一个人嘅付出同埋佢所得嘅持有嘅时间永远都系成正比。如果你只是利用小聪明去行捷径，那当然头一两次如果你足够聪明的可能会安然无恙，但是如果每一次都是这样缺乏回训练或者预备，很有可能是会招致失败。所以不如试下慢慢来，踏实地行每一步，最后的收获才会是更加丰盛的。 请不要灰心，你也会有人妒忌。你仰望到太高，贬低的只有自己。别当失太早，旅游有太多胜地。你记住你发肤，会与你庆祝转机。啦啦啦，慰藉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爱护自己是地上十道的真理，写这告白情书用千言字语，作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倚靠，归家也不必别语。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啦啦啦，爱护自己是地上十道的真理，写这高贵情书用千言字语，做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倚靠，归家也不必别语。 得好好进睡，心谷都盼过后，从泥泞寻到这不甘心相信的金句，写这高贵情书，用自言自语，在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它不可以靠，哀家也不必要。给我写这高贵情书，用自言自语，做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凭着我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依靠，哀家也不必别语。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一睇天气。今日天晴，日间干燥同埋温暖，最高气温大约系27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咁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风势都比较大嘅。出面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5%。咁啊，同大家揭一揭报纸咯。今次咧，我哋由香港去咗呢一个瑞典啊。原来北瑞典有个城市叫做卢勒奥，咁佢又出咗一个 campaign 啦，就鼓励居民互相打招呼。呢个系市政府去举办嘅，点解咁特别呢？原来呢一座城市大约咧系只有8万人口，位于咧极北嘅地区，冬季嘅日照时间咧亦都因为咁样变得特别少啊。咁为咗提升翻居民嘅生活质素同埋佢哋嘅心情，尤其是系佢哋嗰啲啊可能觉得好孤独嘅人咧，呢个城市就开始咗呢一项嘅运动啦。咁呢个市政府咧喺佢哋嘅社交媒体上面写啦，啊打招呼咧会令人觉得非常之舒适同埋安全，而且咧系所有人都可以做到噶。咁所以为咗创造一个更加开心嘅卢勒奥咧，你嘅问候可能会有所不同嘅。咁原来咧呢一个活动咧喺10月31日已经开始噶啦。呢一日咧除咗系万圣节之外，亦都系瑞典嘅邻居日。咁另外亦都系为咗呢个活动，佢哋拍咗条片啦，就呼吁人同埋路人咧去讲声 hello。咁已经咧喺学校啦，或者一啲公共汽车或者公共场所嗰度播放咯。咁片入边咧有一个男子就经过咗一个公园嘅长凳上面。咁啊，佢休息紧有个女仔，咁同佢 say hello 啦。咁女仔咧一开始就冇乜反应嘅，后嚟咧就露出一个开心嘅笑容啦。啊，点解咁特别咧？会专登有一个咁样嘅 hello 嘅活动咧？啊，原来因为咧卢勒奥系北瑞典嘅最大城市之一，咁但系居民咧就被认为系好保守嘅，甚至咧系唔系好中意社交啊。尤其是咧，冬季只系得3个小时嘅日照时间，就令到成个城市入边面对面嘅倾偈咧，系变得越嚟越少。咁甚至因为佢哋倾偈咁少嘅缘故咧，平时我哋讲一声 yes 都会出口噶嘛，佢哋咧净系用一种急促嘅吸气声咧，就代表咗 yes 噶啦。我都知道咧，香港都俾人个感觉咧比较疏离少少嘅。 咁但係咧，如果由今日你同我開始做起，同身邊嘅人講聲 hello， 咁最基本咧，我船仔每一日翻工都有噶，同下清潔嘅姐姐啦，或者同保安啊，身邊嘅一啲同事 say 聲 hello 咧，講下嘢其實都已經開心咗好多，突然間覺得咧，成個工作環境咧都係快樂咗好多，人同人之間嘅距離亦都縮短咗嘅，所以不妨大家用一聲 hello 作為今日嘅開端啦。 是有这么一刻，被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怯慌。得我一人上殿堂大馆，免亦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过，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丧礼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You are my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到的，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无，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头是待你好，二人一段命途，贫亦富，差也好，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果，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加入换成新结果。相信幸福，惨到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这首歌是冯允谦的《给你幸福所以幸福》。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我们生活都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多纷争的世界，唔单止咧，可能实际上面人同人之间会有啲拗撬啦，喺网络上亦都好容易出现一啲骂战或者公审嘅情况，批评啦、嘲笑或者公开其他人嘅相或者资料， 呢一样嘢都可以话系轻而易举嘅事。咁但系其实实际上会带嚟其他人有啲乜嘢嘅后果呢？有可能一啲心灵比较脆弱嘅人，或者系啱啱经历完人生哦好差嘅一日嚟讲，呢一啲恶言咧，可能系成为压倒骆驼嘅最后一根稻草啊！对于身处香港嘅我哋嚟讲咧，急速嘅生活步伐或者系比较逼嘅生活环境，系好容易令人觉得哇真系好敏感，或者系产生一啲嘅摩擦。咁所以我哋接收咗好多负面或者所谓嘅有毒资讯嘅时候，呢一啲垃圾系好容易变成一啲内心嘅负能量。咁最后亦都可能会转化成为攻击其他人嘅能源。呢一啲仇恨可能会不断咁样侵蚀我哋嘅生命，令到人同人之间充满敌意噶。咁但系呢个咁充满冲突或者撕裂嘅社会，如果我哋有一个啊希望和平或者宽容嘅心，系咪有少少不切实际呢？其实都唔系嘅，宽容咧往往系喺因为出现咗纷争或者冲突嘅时候，反对同受伤之后所产生嘅一种妥协或者接受。咁所以咧，有时啲人又觉得啊，会唔会啊，宽容好似有一种叫做缺陷嘅美德、啊，好容易令人担心会唔会成为咗一种纵容或者唔公义。咁反而一个叫做宽容原则宣言入边亦都讲过，宽容唔意味住宽容社会嘅唔公正行为，亦都唔意味住我哋要放弃噶。咁反而系对呢一个世界丰富多姿多彩嘅不同文化、思想嘅表达形式同埋行为方式嘅一种尊重、接纳同埋欣赏。咁当然啦，冇可能一下子就去宽容晒所有我哋唔鍾意嘅嘢。咁所以宽容其实係需要不断嘅练习，而且呢係要视对方係自己嘅邻舍，咁样先可以令人超越唔同嘅成见或者偏见，去欣赏或者尊重其他人嘅独特之处。咁的确啦，喺呢一个嘅多元世界入面，每个人都可能有唔同嘅性格或者偏好，亦会有人因为出世喺唔同嘅家庭文化入面，产生咗唔同嘅价值观。亦都系因为咁咧，差异可能系好容易发生嘅，严重嘅话可能会引致冲突。因此，其实宽容先系更加重要噶。我哋系愿意为咗更加多人嘅好处同埋利益，去作出让步同埋妥协。其实我哋宽容同其他人嘅时候，同时都要学识宽容自己，咁样先可以真正咁宽恕其他人。 按着预算中的节奏，可去到日后。中的战斗，不止不休，然后时候就都要学尽快放手，还是想得到最好，请记住能够撑下去就有。 后，还是退后退后，这是美丽与哀愁，而全是去留，能如何在过后过后便回首，最后最后最后最后，还是退后退后，渴望美丽怕哀愁，人类强求活在今日总要预测 首歌是 Jenny 李恒毅的《后人类的美丽与哀愁》，我们听一听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连接美国和加拿大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彩虹桥有一架汽车发生爆炸。美国传媒引述当局报道，有两个人在事件中死亡，一个边境人员受伤。美国当局说，事发在彩虹桥美方一侧，受事件影响，这个口岸已经关闭，而作为预防措施，连接纽约和安大略省的另外三条大桥亦都随即关闭。联邦调查局正是调查事件。消息指，涉事汽车加速之后撞向障碍物之后发生爆炸，但是车上并未搜出爆炸物品。社交平台流传照片和影片显示，事发之后现场冒起浓烟，口岸有设施被烧过的痕迹。纽约州州长霍楚尔说，他已经获悉事件，并且正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白宫就说，总统拜登已经获汇报事件。国务院总理李强夜晚在北京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视频峰会，并且发表讲话。李强说，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之路依然艰难，要继续坚持发展优先，加快实现世界经济的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他又说，要更加紧密协调配合，继续加强宏观政策合作，在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改革中，更多照顾发展中国家关切。李强又强调，历史一再证明，世界经济开放则兴，封闭则衰。近来中方成功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取得丰硕合作成果，用实际行动展示了推动高水平开放和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坚定决心。中方愿意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在昨晚11:05在平壤顺安地区向东海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但是发射可能失败。南韩和美国情报当局正在进行分析。北韩星期二深夜利用千里马一型运载火箭成功将万里镜一号军事侦察卫星送入轨道。朝中社在报道领袖金正恩到访国家航空航天技术总局的时候，察看了卫星在关岛上空拍摄美军基地的图片。总局又向金正恩汇报，卫星将会经过7-10日的微调程序之后，下个月一号起正式开始执行侦察任务。南韩当局就质疑北韩卫星能不能够锁定地点拍摄，和传回的数据是否具有情报价值。而南韩暂停和北韩签署的919军事协议之后，据报昨日下午已经在军事分界线一带部署无人机和侦察机，恢复对北韩的侦察工作。 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埋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嘉年华，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集合生活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健康活动等元素。 嘉年华设有不同主题摊位，包括艺术工作坊、特色小食制作以及经典摊位游戏等等。 嘉年华表演包括 DJ 打碟、现代创作男音表演等等。 12月2号和3号星期六日朝九晚六，尖东香港科学馆露天广场举行， 约定你啦！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区选世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6:36啊，继续呢都系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係啦，咁啊头先啊孔奕璇啊璇仔呢就同大家倾完偈啦。而家呢就返嚟到白元浩小白啦。咁啊各位听众早晨，璇仔早晨。 早晨啊小白。 咁啊唔知道你中唔中意睇漫画㗎呢？ 漫画 麻麻地。我都觉得你似系麻麻地睇漫画。 睇唔明。 睇唔明白。 唔系啊，你觉得譬如啲激格格嗰啲漫画咧，啲人系好正常会扫到晒边个系先后次序噶嘛，我系扫唔到噶。 咁你啱睇以前嗰啲四格漫画， 系啦，四格嗰啲我就会好啲咯，四格漫画就会好少少。 有边啲系四格漫画嘅咧？譬如系牛仔。 咩 你唔识嘅呢个听众，如果听到嘅就啊系啊牛仔，我以前细个都有睇牛仔，系一讲一个爸爸同一个小朋友嘅故事嘅，香港嘅嗰、那个，咁佢就不断以前细个睇嘅时候，佢出过嗰啲唔知咩精装漫画集咁样一大本咧，入边有好多好似真系花生漫画咁样咯，即系小故事、哦、小故事咁样嘅。我记得佢好似后屘曾经有做过电影添嘅， 吓系啊， 系啊， 唔识。咁所以我就盡量避免睇漫畫嘅，我通常都淨係睇呢一個嘅，即係小説咯。 哦，小説， 直接睇小説咯。 係，譬如Snoopy 嗰啲，你睇唔睇噶 ？Snoopy 知咩嚟噶？ 我咁又知，咁又知，我好似有睇過一兩次咯。 係嘛？ 藍精靈有睇過喎，反而。 藍精靈都係咩嗰一格格嘅喎，唔係嗰啲四格漫畫嚟。 但係我唔知點解睇得明喎。 咁因为你冇心机睇啫，我谂可能即系譬如日本嗰啲或者美国嗰啲漫畫，可能美式嗰啲漫画个画风有少少同日本唔同嘅。 我唔知道，我就纯粹可能，尤其是咧，咁我嗰阵时系我妈咪特登买嚟俾我系学英文嘅，咁、 哦、 可能佢系容易啲读嘅，即系个小朋友咁样，系啦。我觉得因为咁样，我就睇得明系小朋友嘅时候。 咁我细个咧都有睇美式嘅漫画，咁美式漫画我都系睇嗰啲咩蝙蝠侠嗰啲嘅， 哦、 都系屋企人俾嘅。咁嗰陣時咧就覺得，因為佢哋好多時嗰啲畫風咧係 一個大嘅主角，跟住嗰啲側邊嗰啲格咧，其實你好容易睇就會睇到。但如果你話係日本嗰啲漫畫嗰啲，就比較上係真係一版入邊咧，你有陣時候好似係打直睇，但係有陣時候打橫睇咁樣。 係啊，我覺得好煩啊！ 我初頭睇漫畫嘅時候都唔識噶，但係好快脆就克服咗啦。因為最主要都係由右上角開始睇。跟住就去左上角，就慢慢落咁样嘅。 冇，咁我又唔系特别好漫画咧，你就完全就啊算啦咁样。咁、我就索性就睇翻小说啦。小说嘅世界仲开心。 动漫你又中唔中意啊？ 动漫我都好少睇。我纯粹系冇啊，即系冇呢一个本身冇呢一个人咯。 嗯。 但我又之前有为咗睇《鬼灭之刃》去追嘅。 追漫画。 追漫画嗰个电动画版咁 样， 睇咗一两集之后，我又放弃咗啊嘛。 系，因为都唔系你杯茶啦。 佢又唔系我杯茶，纯粹佢有啲长。 嗯，咁人哋有啲伏笔噶嘛， 系佢有啲长 噶嘛， 佢有啲长。于是我就决定，算啦，都系放弃，我睇翻书算啦。 系啦，咁其实咁多年以嚟咧，呢个世界上都出过好多唔同嘅漫画出名嘅， 系 啦。咁日本又有啦，美国又有，最主要都系日本同美国啦。咁譬如美国嘅，即系头先所讲嘅 Snoopy 啊，或者加菲猫，又或者系一啲经典嘅漫画角色。 咦，你有冇玩过 Snoopy 咧？有。 我哋讲沙田嗰、那个 系啊， 我有啊，我有玩过噶。 我细个系特登储晒啲单去坐嗰只船船咯。 系咩？ 嗰只有船噶。 我知道有船啊，但要储单嘅咩？ 要储啊， 排队就得噶咯。 唔系，我嗰阵时要储单噶。 哦，系咩？ 系啊。 而家唔使啊，而家排队。我上两个星期都先同细嗰个仔去嗰度坐完。 未执嘅咩？ 未啊。有冇咁啦？ 唔系咁边个压咗咁耐，有啲奇怪。 原来系有晒呢个系真系犀利，因为有晒版权噶。去到做呢一个乐园嘅时候，攞晒版权去做噶、 哦， 所以其实呢个好嘢啊！呢、這个 我记得细个好中意去嘅。 吓、啊，佢都我有啲外国，因为我有个 family 喺德国噶嘛，咁我哋有一次嚟香港玩嘅时候咧，佢哋都指明要去呢个乐园睇噶。 即系外国都冇呢啲嘅， 系难噶，难噶。亚、洲我知道日本都有嘅，系啦，咁但系香港有啦，其他地方唔系话，就算欧洲都唔系话有一个真系叫 Snoopy Land。嘅地方，雖然佢香港都好細， 係咯， 但係都係一件事嚟嘅。 哦， 係啦，因為有曬版權，同埋喺嗰個商場側上邊咧，其實有曬嗰啲公仔 character， 咁啲人都睇落去係中意 嘅。咁係靚嘅，如果係小朋友嘅話， 冇錯啦。咁呢個世界咧，由於都咁多出色嘅漫畫啦，咁啊有啲叫做漫畫家都已經離世啊。咁嗰啲漫畫點算咧？咁啊可以話真係成為咗，即係只能夠講就係譬如脍炙人口嘅作品。用呢個角度去講啦，咁但係咧，原來喺嗱呢個就真係又發生喺日本啦。日本咧有一個嘅漫畫叫《怪醫秦博士》，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咁佢咧由於佢係一個即係漫畫大師啊，叫號稱漫畫之神啊，首寵自從係啦，首寵自從即係嗰啲咩鐵腕阿童木啊，三眼小子啊，以前嗰啲白獅子啊，呢一藍寶石王子呢啲咧，即係好耐以前嗰啲漫畫咧，都係嚟自佢手筆嘅。咁佢咧都係即係號稱漫畫之神啦。咁呢個怪醫秦博士咧，其實喺佢創作嘅時候都已經係即係叫做跨年代嘅一個 concept， 即係點樣去到嗰啲錯綜複雜嗰啲情節啊，點樣去到俾小朋友睇，但係可以令到小朋友越睇嘅時候咧，就好快就成為一個大型嘅 concept， 大人嘅嗰個 mindset 咧，嗰個思維咧。其实所以佢系好厉害嘅，咁佢逝世34年之后啦，即系今日啦，都已经逝世咗咁耐啦。咁佢咧有一个叫做自己系列嘅作品，就系呢个怪医秦博士咧重新上架。 重新上架系个漫画。 漫画 哦， 系啦。咁点解系咪嗰啲譬如好似 Beatles 咁样，系咪重新又再 系咯， 再整过再复制过咧？唔系。是因为今次呢就用咗 AI 嘅技术。 Oh. 用 AI 嘅技术就参与咗今次呢一个呢用手冲自从嘅 concept， 手冲自从嘅画风同埋佢画漫画嗰个宗旨去到继续佢自己呢一个怪医秦博士嘅制作。咁当然啦。 即延续个漫画。 我漫画我冇睇过。佢系到底延续啦定系新嘅呢，咁佢又冇可能喺报道嗰度话俾你听嘅。咁佢都想嚟睇㗎嘛。 你又啱喎。 係啦。咁所以咧，我自己有少少，我都有啲心瘾想睇啊。跟住佢到底系点样咧？因为佢上一次咧发表嘅时候就喺日本嗰啲叫漫画周刊啊。咁系几年？对唔住啊，几年前咧系1973年发表嘅。我同你都未出世，咁、你又想象得到咧？其实佢系 幾咁厲害啦。好啦，咁今次呢一個咧，叫負責嘅 project 嘅一啲嘅叫專門嘅團隊啦。咁我哋都話到咧，今次呢個係非常之特別嘅。咁我哋用咗一個大型嘅語言模型嘅 GPT， 咁有名嘅叫 GPT-4， 加上 AI 繪圖嘅一個硬件同軟件。咁啊，於是乎咧，去決定嗰個故事同角色嘅設計。嗱，並且嗱，畫方面咧有真人負責做插圖嘅。 哦， 即係都有人咧去到做監工嘅。好啦，咁所以嗱，手冢治虫个仔咧就行出嚟讲咯，佢就话到啦，咁佢即系同啲 media 讲啦，佢话佢明白咧，唔系每一个人咧都会满意呢一类型咁样嘅计划嘅，即系啲人就觉得，既然即系手冢治虫都走咗啦，咁佢之后嗰啲仲用佢个名嘅作品咧，就唔应该用佢个名， 嗯， 系啦，咁所以佢就话到，唔系个个都满意呢一个计划嘅，咁但系佢就希望咧可以刺激到咧就更加多人。去到同 AI 嗰个嘅合作， 哦， 系呢个几呢、這个 concept 同埋呢个发言咧，我觉得几好，因为人同 AI 嘅合作咧，喺将来嘅世界咧，我觉得无可厚非咧，系会越嚟越多， 系啊系啊， 越嚟越频繁嘅。咁如果我哋只系一味就系谂住我哋点样去到唔好阻止，即系阻止呢次发生，唔好等 AI 太过侵入人类嘅世界咧，其实好容易就会变成落伍啦。 嗯， 系啊，咁我当然明白啦，艺术啊。創作啊，我哋都係唔係淨係想依據大數據去到做呢類型咁樣嘅方向同指標嘅。咁、但係好難講啊，真係有好多人會覺得，因為佢真係講咗或者佢真係做咗啲作品出嚟係我喜歡嘅、哦，咁亦都可以喺入邊咧就帶一啲 message 出嚟嘅時候咧，我覺得都可以令到整個嘅氣氛咧向一個正向嘅思維發展嘅。 冇錯， 係啦。咁所以我哋唔好成日話拒絕 AI。我哋人咧或者新一代都系，其实佢哋已经学习紧点样利用 AI， 咁所以今次咧，手冢治虫个仔仔都话我哋应该谂下点样同 AI， 譬如合作啊，制造多啲唔同嘅嘢，令到大家有呢一个同 AI 合作嘅 concept 咧，我觉得系几好，咪 OK 嘅。 沉睡，怀念你教我很畏惧，将这热切的兴趣，会在寂寞人淋下冷水。明明试过受罪，无奈对爱有期许，若死不甘心，都不要闹情绪。迷糊是夜半等来伴侣。一根草丢进水，沉下去，精力也许必须踢腿，最好无情也未至于无情力减退。旧生劝唇边一过，默然苦去，又记起是你的绝美人鱼眼泪。谁人在赠暖？能忘怀为何着紧？车里生存，能纯情为何大胆交出杀生权？宁愿再滴血，能投降为何未恨心软？是生死也已被你紧握两端，反正太难两断，宁愿回梦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前面太累， 争端，人无畏为何着紧恩怨，狗车里生存，难纯情为何大胆交枪，杀生权明明在地其实也不远。 早上的时间来到6:49，一首是作品 MC 张天赋的救命稻草。外面室外温是21度，相对湿度86%的早上，你们好。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在我们的 KOL 系列继续邀请到时装界大人阿海在这里。早晨阿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的听众。 话就话你是时装界方面的代表啦，但其实星座方面的代表呢你都是一样来的。 我这样你这样 label 啊。 不是因为呢 开到个系列讲星座的这样要。 是啊，那你平时肯定是常留意开星座这个人呢见他做这些东西当然是这些性格啦样。不过呢不同性格的人呢可能就是在不同星座里面会比较上感觉得到有些关联。咁但係咧，我哋之前咧曾經都試過嘅，原來唔同星座嘅人咧，由於佢哋性格啊，或者平時可能做嘢方式關係啦，喺佢哋著衫上面咧，你都有啲嘅 tips 可以俾到大家嘅、哦。 係啊，或者咧，其實咁講啊，我覺得譬如我好得意嘅，我同人傾下偈嘅時候咧，傾得耐咗咧，譬如佢會某一種嘅睇法啦，某一種嘅諗法啦，一種特質咧，跟住我就會問佢啦，我話你會唔會係咩座啊？咁樣我純粹係覺得。咦，會唔會係我認知之中嘅呢個星座同佢，咦，好似幾吻合喎？咁我就想 confirm 下係唔係啦？ 哦，都係喎，係咯。 譬如一般咧，嚟緊就應該係人馬座。 人馬座啦，係啊， 人馬座， 格界人馬座啦，而家。 嗯，咁啊，人馬座噶啦噃，咁啊，其實本人咧，小女子都係人馬座嘅。 係有啲咁嘅事，即係就嚟生日咯。 嗱，而咧，我覺得咧好得意嘅，同我好夾得埋嘅朋友咧，我都做過少少嘅統計， 係 其實。都我谂超过60%，都系人马座嘅朋友嚟噶。 系， 我都唔知点解啊。所以咧，譬如即系我自己做小生意啦，咁好多时都会我哋都叫见对客对得比较多啦。 系， 有阵时同啲客咧倾偈咧，我哋好容易倾得埋啦，好投契啦，或者系个客其实佢。買嘢我哋蘇哥叫爽手啦，嗰啲咧我有時好傾得埋嘅，我都會問佢，你咩座噶？我人馬噶咁樣。 哦，咁就明白啦，就係因為人馬。 咁我就覺得，哦，原來咁即真係會有一種特質嘅。譬如我哋啊，今次啦，我哋今集啦，我哋講係人馬座先啦。人馬座嘅性格咩特質咧？我就攞曬我自己嗰啲特質出嚟講咧，基本上都差唔多噶啦。因為我覺得我自己係非常人馬嘅。 係。 例如會有啲咩咧？我哋呢啲就係唔會斤斤計較啦。 哦，你係、哦，你真係冇斤斤計較嘅、哦。就正如你帮我哋录音，你都无常，证明你唔系斤斤计较先啦。 我谂你好多嘉宾都系咁嘅， 是 你人员嘅关系嚟嘅，冇啲关事。但系我呢啲就真系唔斤斤计较。譬如我譬如出去食饭咁先算啦。我好怕计嗰啲婆乸数嘅。 哦，系啊，有啲几蚊咧都同你算死都算翻嚟噶。系啊，有呢啲人。 你一退到尽啊，跟住退到尽咧，跟住几多个半啊，嗰啲咁样。你知而家你有好多 apps 咧，你可以做 payment 咧，你真系可以俾埋嗰啲毫子噶。 系啊，过埋先都得噶而家。 冇錯啦，咁但係我以前譬如同同事食飯嗰啲年代，除開我時間啦，四捨五入啦，或者譬如我出咗錢嘅，可能要收55蚊，咁我就話喂50得啦，53蚊我就50得噶啦咁樣，嗰啲零我就唔理噶啦。 係啊，喂啱喎，其實出到嚟咧，我發覺大部分人都係有呢一個特質喎，唔通好多我都見到係人馬座。 可能是的，即我自己就是这些不会斤斤计较啦。我们性格上都比较乐天的，有少少天跌落来当被冚的性格的。 是的， 这个即不斤斤计较都有关系啦。性格和我们都是比较不是很喜欢受束缚的。 是喜欢自由的感觉的。 冇錯，我中意自由嘅感覺，唔好俾人綁住我，或者你管死我一定要咁樣做啦，我就唔得嘅。所以我都覺得，睇翻自己條套路咧，我都會諗啊，點解我當日我自己會 quit 咗一份都比較穩定嘅 OL 嘅工咧？可能同我性格都有啲關係㗎。 哦， 我真係唔中意朝九晚六啊！你不如俾我一啲嘅自由度，可以彈性啲嘅翻工。可能我自己創業，我做一個小生意，係困身㗎，做零售係好困身，但係某程度我又好享受到我嗰種嘅自由度，因為一切都係我自己掌控啊嘛。 哦， 我自己本身咧就係處女座嘅。咁、但係我發覺咧，我對於譬如好似阿海咁樣啦，嗰種唔斤斤計較，處女座係斤斤計較嘅，但係我對於嗰種 斤斤計較，你哋比較仔細啫。 仔細啦，但係咧，我對於嗰種譬如闊達啊呢一種，或者係想自由嘅感覺咧，其實隨住我年紀越大咧，我覺得係越係中意。唔知道我係咪就係嗰啲咩月亮星座係人馬嗰啲 friend 咯？ 你又可以 check 下咯，其實人馬同處女，嗱我冇做過即係一啲即係上網嘅 research， 究竟係咪啊同人馬同處女係咪夾？但係我自己呢幾多好朋友都係處女座噶。 哦，哎呀，唔怪之得我哋咁夾啦。 我唔知係咪嗰種 complementary 咧， 可能 係處女座有處女座嘅細心。我以前譬如去旅行咧，我有一個旅行腳咧都係處女座噶。 哦，咁 你一聽落咧，好似哇嗌硬交啦，即係人馬同處女一個咁，我又唔可以叫我自己做不修邊幅，但係我有時候都幾撇噶。 哦， 几靓嘅，某程度上我自己，我又唔系好执屋啊，即系呢啲嚟嘅。 你 执屋，我就将啲，哎呀，即系眼见 OK 就得啦，我系嗰啲。但系处女座唔系噶嘛，好仔细噶嘛，件衫又接到靓靓嗰啲啦。嗰时候我谂话，哇，同处女座嘅朋友去性格，去旅行咧，哇，一定炒粉啊！我自己会谂，但系又唔系、啊，我哋又夹得湿湿冚噶。 系处女座最麻烦系个厨房，其实。 我就眼見 OK 我就得嗰啲嚟嘅，咁但係我嗱人馬座都會有呢啲咧，有陣時有少少我唔知係咪叫跳掣，我哋有陣時會挑起條筋咧，好想做嗰件事咧，我哋就會一往直前噶啦。 咁啊，呢個就人馬座特質。好啦，嚟到今日嘅重點啦，我哋清楚咗係啦人馬座嘅特性之後咧，咁呢一種性格嘅人嘅著衫點樣可以更加俾人哋 feel 到佢自己嗰個性格上面嗰個 personality 咧？ 我覺得你著衫必須要同你自己嘅性格一定要。吻合先啦，譬如講真，人馬座我呢啲性格嘅就係我哋啲好大開大合咧，不拘小節嘅。譬如你要我著一條好 elegant 嘅裙出嚟、我唔係唔得。如果某個場合，譬如我要做 MC 嘅工作，咁我真係要著到好 elegant 嘅，得、嘅。一日半日工作需要，我係 OK 嘅、但係一般咧，人馬座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啦嚇，運動裝啦，尤其是而家都好興咧，我哋之前好多集之前我哋都講過噶嘛，未聽嘅朋友可以聽翻啦。究竟時尚嘅運動裝我哋點樣穿搭會著得好有型？唔係真係去做運動。先会做运动装噶嘛，系咪啊？即可能嗰啲运动装嘅穿搭咧都好啱人马座，因为人马座嘅朋友咧相对都比较中意做运动嘅、我自己觉得，系、啦，我哋中意户外嘅，你唔好困住我喺间屋嘅，我中意户外，我中意见阳光嘅，人马座嘅朋友会系咁，所以咧，运动装嘅配搭啦，穿搭咧会适合啦。另外咧就系、因为我哋唔系好 care 人哋点睇我哋嘅，唔知点解，我真系唔 care 嘅。 咁就可以奇装异服啦，系嘛 ？Exactly，、即系我哋就可以咧，夸张啲嘅衫咧。可能有時你都留意一下，如果你見到啲朋友咧，佢哋都啊，即係會將啲好 colourful 嘅顏色啊著喺身啊，或者其實佢哋都人馬座，雖然咧我哋嗰種叫不拘小節啫，但係唔等於我哋不修邊幅喎，兩樣嘢嚟噶嘛。其實我哋對穿搭我哋都講究噶、我哋就係好中意話俾人知，我哋其實係我哋好 carefree 嘅，我哋都唔係好介意你點樣睇我，所以誇張你穿搭咧都係啱人馬座噶、譬如撞色啦，我打開我自己個衣櫃咧，我啲西裝褸咧出邊嘅選擇唔知係咪少咗、以前咧即係我自己買落嗰啲西裝褸咧，我係會買嗰啲sharp 嘅橙色啦。Shocking pink 啦，啲 patchwork 啦，即系好多拼埋嗰啲咧， 好人马喎、你嗰啲衫真系。 系啊，即系我就系中意着呢啲咯。咁然后可能我会系一件 shocking pink 嘅西装褛衬牛仔裤，然后我会衬一对咩鲜红色嘅高踭鞋。即系我真系撞到砰砰声，但系我觉得我 carry 到咯。 好自由啊！就我就咁听你嗰啲衫嘅拼凑咧，都系好自由嘅感觉。 唔需要理人哋点睇嘅，或者我哋都会稍微会跟潮流，会理下嗰个潮流，然后都几有嗰、那个时尚嘅触觉噶。譬如我哋成日都讲啦，喂呢几年咧，其实嗰啲西装褛啊、西装外套咧，真系唔系太兴嗰啲咧，好修身啊、窄身啊、好 slim cut 啊、收晒腰嗰啲咧，都唔系好兴噶啦。兴玩啲咩好劲 shoulder 嗰啲咧，真系飞晒个膊头出嚟嗰啲咧，我有得噶、 咁啊，所以即系人马座嘅特性咧，由于都系咁崇尚自由啊，可以大胆创新嘅话咧，咁、如果听众咁啱又系人马座，喺今个月啦，既然即系自己当红啊，呢、這个月就 系 自己月份嘅时间咧，咁啊可以系啊试一试呢啲嘅配搭，我觉得咧试完之后咧，应该系会有啲意想不到嘅收获嘅。 同埋我想講啦，補充多少少咧，嚟緊即係十二月都好快到噶啦嘛，而家都廿幾號噶啦嘛，嚟緊咧十二月嘅時候咧，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好 節日嘅月份嚟嘅。雖然而家呢幾年，我覺得嗰個節日氣氛可能經歷過疫情咧，大家都要啲時間去調節翻，攞翻我哋嗰、那個咧，即係哎呀慶祝節日嗰個心情出嚟嘅、 嗯。 真係嘅，我哋既然困咗幾年啊嘛，我覺得而家真係喂盡情去享受嗰個節日嘅氣氛嘅時候，其實穿搭咧，你真係著得 colourful 啲、大膽啲、跳脱啲、跳出個框框咧。真係好好去享受呢個節日氣氛啦、 啊！啱啊，咁大家不妨可以參考一下啦。人馬座嘅著衫套路係咁樣嘅、 嗯。 好，唔該曬阿海，我哋下次再見，拜拜。好啦，而家21度，相对湿度86%啊，咁啊，听埋转头7点钟嘅新闻简报之后咧，你会发现分途广播噶咯，咁啊，留喺普通话台嘅朋友咧，可以转佢嚟二台啦，哎呀，激死波波，好啦，咁啊，冇错，音乐早点会喺普通话台嘅，晨光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大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7:06嘅早上啦，21度嘅气温啊，有少少清凉嘅，咁大家出门口嘅时候咧，可以着多件衫先。咁直播室入边咧，先有白元浩小白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咁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同样都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而家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又同听众见面啦。除咗有白元浩小白喺度之外，船仔都喺度。 早晨啊，小白。 你好，咁今日交通组嘅同事系 Mini。 Mini， 早晨、啊。早晨，船仔同埋小白。 早晨啊， 你好啊。 我见到今朝早咧，咁我就 po 咗一个限时动态啦，喺我嘅 social media 度。小白即刻就话：啊，咁早嘅你，跟住我心谂，你唔系做紧节目咩？ 系啊，做紧节目我就趁嗰啲咧新闻嗰啲位咧，即刻睇下相关同事会唔会咁早可以翻工啊嘛， 一齐翻工啦，然之后睇下边一个同我一样要咁惨咁早起身先， 又唔惨嘅，早翻工系我哋嘅荣幸， 冇错，散播正能量， 同埋见到日出咧真系好靓啊， 哦系， 系啊， 日出系我比较少睇嘅， 睇唔到，我系因为我哋做紧节目， 冇错，因为我一系翻工，一系。做緊節目咧，就冬天啊，真係冬天嘅時候就日出緊啦、嗯。我哋做緊節目嘅時候， 咁但係如果你話夏天咧，就都應該睇到嘅。 夏天咧，我就唯有喺星期六日。咁但係有陣時咧，喺幾時咧？初秋嘅時候啦。咁我駕駛翻嚟電台嘅時候咧，我係有機會見到呢個日出嘅。 嗯、哦，我见到今朝嘅日出咧，其实都几靓嘅，因为咧 系、那個、 啊，蓝蓝地、橙橙地啦，有少少似夏天嘅夕阳咁 样、 嗯。我觉得好靓啊！见到嘅时候即刻拎起电话咧，就即刻啊影几张相先。 系，我就经常就系睇到人哋影黄昏，即系夕阳嗰个嘅美景嘅。 系、 嗯，系啦，两个都系靓嘅。 都系嘅，两种靓咯，即系睇下你个人咧，就系、是、啊结束一日嘅心情啦，望到个咁靓嘅景色， 哦、 可以翻屋企啦，就系、是、嗰个黄昏啦、嗯。但系朝头早一早起身，系见到个日出嘅时候，都叫做为你打起一个精神， 系、哦、啊，能量满满啊！ 系啊，我朝头早见到日出嘅时候，会觉得哇，今日正啊！如果日落嘅时候，即系见到黄昏嘅时候咧、我又会觉得哇，今日好圆满啊咁样。我都有呢啲心态， 都有个咁样嘅心情嘅。 系啦系啦。 咁大家咧，而家都准备要翻工啦，都已经日出咗啦， 日出咗啦。 系啦，大家都要留意一下交通嘅情况啦。咁等 Mini 同大家讲一讲出边嘅最新交通情况先。咁而家各区嘅隧道情况大致正常嘅，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而家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少少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一段咧都车多少少，龙尾排到福亨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东头村道有水管爆裂，去木伦街方向近住龙达楼嘅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受影响嘅九巴路线九号去彩福方向，同埋过海巴士路线一一三号去彩虹方向咧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嘅， 我就系咁多啦。 系啦，咁如果搭巴士嘅朋友仔咧，经过相关路段啦，咁见到改道行驶咧，都不需要太过惊讶嘅。 系，即系唔好人，做咩？做咩？ 系啊，我日前 其实我以前试过。 系啊，我日前翻屋企嘅时候咧，发觉屋企楼下原来有改道，但系我自己又冇留意到啦。咁啱嗰日就冇翻交通，跟住然之后就见到，咦？点解我架巴士咧？唔停我嗰个站嘅，落唔到车点算呢？原来佢会兜一个好大嘅圈 就去翻， 系啦，先去翻嗰个站度落啦。 我以前就试过有一次搭巴士咧，嗰阵中学时期啊，咁啊搭巴士出入噶嘛，咁佢翻屋企嘅时候咧，咁呢个就唔系改道嘅，系因为即系当其时嘅巴士司机咧就，哎呀一时失魂，因 为 咧好衰噶，咁佢我就要去呢一个嘅大埔旧路中文大学方向嘅，咁大家都如果熟悉嗰段路嘅。话咧喺马场会有个路牌零零舍舍咧就上大埔旧路噶嘛，咁可能个巴士司机就哎呀唔小心 miss 咗个路口，咁你 miss 咗个路口咧就上唔到大埔旧路噶咯， 就直铲出去啦， 直去大埔噶咯，咁我嗰阵时咧坐喺度咩事啊？咩事啊？咩事啊？我就嗰啲好慌啦。咁啊，嗰阵时就好彩啊，香港真系多好人啊。咁啊，除咗咁，当然啦，巴士司机都会同我咧，真唔好意思啊咁样。咁我就我就落车啦。落车嘅时候，嗰阵时就唔系好熟大埔嘅。咁一落车嘅时候，就见到有啲巴士上面嘅乘客咧，即刻行过嚟教我点样搭车翻去自己。 好啊，佢哋 因为嚟嚟去去咧，都系嗰班人搭车嘅啫。即係佢哋已經，佢哋知道我係喺邊個站落車。你想翻去你屋企嗰度咧？嗱，你點樣過對面？你搭翻有邊架邊架邊架邊架，跟住你就可以咧就翻到屋企噶啦咁樣。 哦，咁你始終最尾都翻到屋企。 翻到屋企係啊，我覺得個經歷咧，嗱雖然就兜咗少少路啦，但我感覺得到嘅咧就係大家嗰個熱愛。就係、是、關懷別人嗰種嘅心，幾好， 呢啲幾好喎、 啊。 我嗰啲我純粹係自己戴頭蝦咯，我係瞓過龍，咁好彩我屋企咧 自動扎醒機制竟然冇塌著， 因為嗰陣時咧係 搭巴士一定會嘅喎、 啊，但我會瞓唔著嘅搭巴士， 我會瞓到好冧嗰啲嚟， 我都會瞓得著㗎， 因為我嗰陣時仲係未有呢一個機制嘅時候，啱啱開始即係中學自己一個搭巴士咁樣，中一中二， 同埋又戴住耳機咧，又唔係好覺出邊嘅情況究竟係點樣， 我細個冇耳機喎。 我瞓到系瞓到尾站咧、我有咩瞓到尾站？ 我 细个 有 Discman 咩嚟噶？ 可以拎住只 CD 系啦，随身听，几叻！我仲有十秒防震嘅。 哦， 欣赏你啊 ，Mini， 努力俾紧反应。其实我就未真系未见过 Discman 呢一样嘢咯， 我都未见过， 好似系啦， 唔紧要， 我攞 library 借俾你哋睇。 等我讲埋我个故事先，最后尾咧，好彩有巴士司机咧喺楼，我喺楼上瞓觉嘅。最后尾咧就系巴士司机唔知做咩唱歌。我俾佢嘅歌声咧，令到我醒咗。 即系其实全部人都落晒车噶啦， 嗰个。 哦，咁你总站嚟噶？ 我系总站， 吓亲个巴士司机， 系佢吓亲佢就，你俾我，你因为我唱歌你先醒啊，咁你落喺落车啦咁样。 哦，咁你总站真系应该落车啦。 系啊，你哋呢两位嘅故事咧，令我谂起一样嘢啦。我嗰阵咧又系中学嘅时候啦，中一二啊，就好似你当年咁大啦。嗰阵时咧，我就系以为巴士改道，咦？点解架车咧？行咗去第二度嘅，因为其实都系类似嘅路线，都系翻紧屋企啦。咁 咁可能係兜一兜啫。 嗯。 然之後越兜越遠，我心諗，咦唔對路喎、啊。 我係上錯車。 係啊， 我都試過，唔緊要，我都試過。 跟住嗰陣時咧，仲要係可能中一、中二咧放學翻屋企，未係好識搭巴士嘅，淨係識得搭嗰幾格咧、來來回回由學校翻屋企。 搭咗車我都試過。係 啦，然之後咧，去到一個即係唔係好熟嘅地方咧，嗰陣。作為一個中學生，初中其實都幾驚啊！我嗰陣，跟住嗰時仲要係好似啱啱開始近視，但係未配眼鏡，跟住又唔係好睇到路面究竟發生咩事啦。跟住依度又係邊度咧？然之後我究竟要搭翻邊架車咧？有隻眼又睇好似又蒙咁啊！跟住勁 confusing 啊！ 我睇到嘅係原來即係一個啱度數嘅眼鏡好重要，成件事上面 咁就唔會上錯車啦。 係啦，咁就唔會上錯車噶。 所以其實都幾驚。我覺得咧嗰陣時就係、是、即係未係咁多唔同嘅平台可以咧，就咁即刻攞電話咧可以睇到啊點、可以翻到屋企 啊，或者啊搭邊一架車啊，或者教你去點搭。嗰陣時咧，我仲記得我係即係點樣去揾路咧，去街玩啊，或者翻學咧、都係用一啲人唔、同嘅搜尋引擎，然之後 search 翻個地址，然之後打巴士路線，然之後佢就會教你去搭嗰架車咯。 哦， 船仔有冇經歷過呢個年代？ 哦，呢個年代已經好似係小學嘅事咯，仲要嗰個網上面啲人就話，做咩要上網揾人啊，自己揾啦、啊，咁大大個 G 字頭嘅 search engine 喺度，自己揾啦、啊、咁樣。 哦，以前我搭巴士，如果熟見到一啲唔識嘅路線咧，都係要去翻即係。個站頭嗰度睇下佢啲站啊，或者問一下啲人到底大概喺邊度落車，然後最主要都係上車嘅時候再問一問車長。 所以其實而家真係好方便咯，即係你諗下，我哋而家連可能站頭嗰個路線牌都唔使睇啦，自己打開個電話咧、就已經可以睇到，同埋仲會教你咧邊條路線最方便，除咗巴士啦，仲有唔同嘅港鐵路線咧。你知道而家港鐵啦，其實都有好多條線㗎嘛。係 啊，跟住佢話揾到一條最快嘅俾你咯。 系啊，跟住佢就可以教你点样翻屋企啦。有阵时咧，我真系你都知道啦。咁搭港铁嘅时候咧，都可以兜下路咁样，然之后先翻到屋企，或者直线咁样就好快翻到去噶嘛。咁但系我嗰阵时咧，就真系咧啊，就搭翻可能传统以前搭开嗰啲线嘅、 哦， 即系可能个脑咧仲未转得咁快。 是 但系而家就真系啊，可以真系一部电话啦，一揿啦，我就已经可以知道自己点样翻屋企。 有阵时咧，即系譬如九龙塘，如果我要去北角或者炮台山一带嘅，咁我就成日有个迷思，我到底应该行金钟方向啊？定係鰂魚涌方向。 我而家咧成日都唔係好記得咧，原來東鐵線係可以落到去金鐘。 係啦，咁所以我而家個方法咧就係我會喺個 app 嗰度就問佢咯，即係睇下佢幫我設計個路線邊一個速度係最快，我就會選擇嗰個方法。 同埋可以揀咧，你搭巴士又好啦，港鐵又好啦，你可以喺一啲唔同嘅引擎度撳啊，價錢最平嘅。 哦，係喎、哦，有呢個方法喎、哦。 但你自己就揸車啦。 唔係㗎，我都成日搭車㗎。嚇、 啊！ 係啊，我中意搭車㗎。 我中意搭巴士嘅時候可以欣賞一下風景。 我中意搭車㗎，因為我朝頭早太早就冇車，冇辦法啫。 我就朝頭早，我依個時間翻工咧，仲有車嘅。 仲有車， 太好啦！ 咁大家搭車嘅時候都享受下搭車嘅快樂啦， 欣賞一下風景。 唔該曬 Mini。咁啊，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阿船仔啦，出边嘅天气如何咧？ 出边嘅天气几好、啊，系清凉，但系咧又未去到好冻，又未去到好热。咁而家翻工嘅大家应该都系舒舒服服嘅。 哦，咁啊好、啊，咁啊你出边有冇见到太阳啊？譬如今朝面、 啊、 你见到个。 有啊有啊，就未即系太阳已经出来了，咁啊冇咗嗰个啱啱出嚟咸蛋黄嗰个好靓个样啦。咁但系咧而家就系啱啱天朗气清咁样。又顺便讲埋咯，冬天咧相信大家都好容易有呢个皮肤干嘅问题啦。 嗯、 除咗咧我哋实际上话即系搽多啲 cream 啊，咁实际有啲咩可以食咧，或者有啲咩用咧？第一样嘢咧，原来可以试下补充呢个欧米伽三嘅脂肪酸。 哦，即系三文鱼有嗰啲。 冇錯啦，因為咧，譬如一啲體內嘅發炎咧，好容易令到我哋一啲免疫功能去失衡嘅，令到我哋可能會有少少過敏嘅反應啦。咁即係自然就好似好乾啊，或者好唔舒服、好痕咁樣啦。咁所以咧，最緊要咧就可以試下食翻多啲嘅 omega 3嘅脂肪酸，一啲叫好油啦，去幫助翻平衡翻我哋嘅過度炎症嘅。咁你除咗可以食三文魚，都可以試下食南瓜子啊、堅果咁樣。咁另外亦都可以飲多啲水啦，當然最緊要就飲多啲水啦。飲多啲水咧就可以保持翻我哋個身體小心，就唔會咁容易乾啦。咁最後一樣嘢咧，呢個少啲人知嘅，可以試下食益生菌。 哦，益生菌啊！ 是啦，因为益生菌呢可以帮助到我哋嗰个肠道嗰个菌虫有个生态嘅平衡。咁令到我哋成个免疫系统呢有个好啲嘅功能啦。咁就减低返我哋容易过敏嘅机会。 哦。 是啦，咁你唔一定要买益生菌食嘅，你可以试下食多啲发酵嘅食品，好似係泡菜呀、啊、乳酪呀、啊、或者啲纳豆呀、康普茶等等呢，呢啲都其实有可以补充到益生菌囉。 咁食物都有好多款啦，咁大家可以搵返自己啱食嘅食物，对自己有健康嘅食物啦。 冇错，咁同大家讲埋天气先。今日咧天晴，日间干燥同埋温暖，最高气温大约系27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咁展望未来数日咧，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嘅。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风势都比较大。 现时室外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5%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噶。 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陈俊轩、 船仔。 音乐关系， 可能我好后知后觉啦，我会觉得音乐都系大同嘅。我去到之后，我发现，咦，唔系喎，喺 tradition 入面有好多嘢系唔同国家嘅文化啦，唔同嘅作曲都有唔同嘅风格，唔同嘅派别，好似一个音乐 bachelor degree 入面佢包含嘅课程，就我先知道，原来音乐分咗入面咁多嘢系你可以钻研。 今个星期有嘉宾林希晴同大家解救佢同音乐嘅关系。 晨光大學，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朝早7:21，继续咧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晨光大学，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打咗电话俾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早晨 Mimi， 咁啊今日咧就想同 Mimi 一齐咧就听下 Mimi 嘅意见，咁啊关于啲咩嘅咧？就是味精啦 ，MSG 味精咧，咁啊，相信大家都会食好多噶啦。除咗一听到味精咧，一定会谂系咪即食面入边嘅味精咧？嗱，除咗即食面嘅味精之外咧，其实坊间都有好多嘅调味料，其实系唔系又算系味精嘅其中一种咧？味精系咪真系全部都系差嘅咧？咁样？咁就要等 Mimi 咧先同我哋讲下啦。味精嘅形象一直以嚟都唔系咁好嘅，不如我哋。先赞咗佢先啦，味精其实有啲咩好处嘅咧 ，Mimi？ 好啊，好啊，好啊。第一样嘢啦，头先你都有讲过，我哋食好多味精，确实嘅 系 啦，我哋确实食咗好多味精。咁因为其实味精咧，要去知道翻嘅咧，好多我哋就系话，咦，喺煮嘢食嗰阵时加落去啦，或者喺整嘢。整嗰啲嘅，譬如薯片啊等等呢啲食物嚟讲，就加落去啦，咁就等佢好味啲，因为佢本身系一个叫做增味剂嘅一个嘅食材嚟嘅，咁就令嗰啲嘢食咧就鲜味高啲啊，味道浓郁啲啊咁。咁但系咧，即系佢好处嘅就系、是、其实我哋身体咧自己都识得制造味精呢个嘅物质，系啦， 竟然系。 冇错，有所不知咧，就是、其实佢系一个蛋白质。嘅一个蛋白质系由氨基酸组成嘅， 系 啦，其实佢系当中嘅一个嘅氨基酸嚟嘅。 哦，咁所以我哋身体其实亦都系，因为我哋身体都系个化学工厂嚟噶吓，都可以做到呢一种嘅物质出嚟噶。 系啊，同埋咧系其实我哋细细个就会接触佢噶啦，因为母乳当中都有味精嘅。 唔系啊嘛，你点估到？ 唔系话母乳最健康 嘅 咩？ 咁即系味精其实都系有健康嘅一方面噶，系咪咧？ 嗯，冇错。其实佢嗱，我哋唔讲味精啦，味精真系听落去好似好差。其实佢另外一个名叫做谷。氨酸系一个氨基酸，系啦，咁、佢就天然存在喺母乳当中，所以我哋一出世咧就会已经食到佢噶啦， 系 啦。 个名啊真系慈祥好多， 慈祥好多。 氨基酸嗰啲，系咪听到味精啊？系咪千年精咁样讲到，好似人哋变妖魔咁啊？ 系啦，冇错啦。 咁我哋讲完呢一个味精嘅好啦，咁梗系讲翻啦。喂，其实味精 好嗰啲讲完未噶 ，Mimi？ 其实未噶，我哋再讲下系啊，因为其实咧，除咗我话母乳啦，咁所有奶啊、肉啊、家禽啊、鱼类啊、蔬菜菇，甚至乎咧，日本人当中嘅海带 系 好有即系、就是、一个重分量嘅氨基酸喺度嘅。 哦，即系嗰啲昆布嗰啲啦，系嘛？ 冇错，冇错，冇错。 即系嗰啲叫唔叫天然嘅味精咧？ 非常之正確，就是天然存在在食物的，咁所以味精其實話點樣加落去都是有好多時在我哋天然嘅食物中抽取出嚟，濃縮化咗佢，做一個好似我哋而家一包包鹽啊，佢一包包嘅味精咁樣去出售咯，係啦。 咁、哦、我仲以為咁聽落好似幾天然啦、啊， 係啦係啦， 點解咁多人都話啲味精唔好啊，唔好食咁多啊？ 咁即係味精同人一樣，有好有唔好嘅。 是啦是啦是啦，嗱咁味精呢其实是盐的一种嚟嘅，咁所以佢除了令到啲嘢食有鲜味之外，其实是会增加个咸度。咁、 嗯、 如果你又喺主食当中会调味落好多盐，跟住又想去鲜味啲又落味精，咁其实就会增强咗嗰个嘅钠质嘅摄取。咁、 哦、 如果个钠质摄取高，就会容易增加血压高啊等等呢啲嘅问题囉。係呀，咁所以就我哋就變咗覺得佢好差嘅，咁甚至乎亦都有啲人真係食咗啲味精咧，會有啲不良反應啊，譬如會皮膚痕啊，或者會頭痛啊等等呢啲嘅一啲不良反應，咁所以又係會令到會覺得味精都系唔好嘢嚟嘅。 哦，真系有好有唔好、 啊。咁但系好搞笑喎、啊！咁我哋天然食品入边已经有咁容易有呢、這个味精嘅存在啦、啊，味精敏感嘅人咪好似咩都食唔到咁样咯？ 系、啊，会唔会咧？ 唔会嘅，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其实有好多指引噶。其实味精咧系可以令到啲食物即系增加个味道啦，系咪？因为一个增味剂。咁、但系咧，原来佢落得多嘅话咧，佢系冇咗呢个效果嘅。 吓、 啊，系啊， 咁奇怪嘅。 系啊，任落噶，系啊， 系有指引 嘅。系啊，有指引啊，大概俾个指引啦，因为出面都有讲嘅，就话譬如有一斤嘅肉。其实只可以话落一茶匙嘅味精或以下，或者可能我哋讲紧四至六碗嘅菜啦，煮咗出嚟嘅话、如果你想佢令到佢味道好啲，最多都系要落半茶匙或以下嘅味精，系有指引嘅。落得多其实就你会发现，咦？点解落极都帮唔到佢咧？咁样样啲味道都系不过不失，唔会觉得好好味嘅咧。咁、系 有指引嘅。咁我又好奇啦，嗱，有阵时譬如炒菜啦。有啲人就話炒菜我都係落少少鹽嘅，一茶匙鹽咁樣。有啲人就話：，你唔好落鹽啦，不如試下咧，直頭落嗰啲雞粉，即係等於味精咁樣啦。咁味道方面咧，其實咁係當然係不一樣啦。咁如果你話同樣我哋都係想增加個味道嘅，咁我選擇雞粉同埋呢一個鹽，係咪即係邊一種會健康啲，同埋個味覺嘅享受，邊個又會好啲咧？ 这个问题你带出得非常之好。 梗系啦。 咁啊，鸡粉其实就唔系味精嚟嘅，不过鸡粉咧、有加到味精，所以变相咧个味道都系好浓郁咁。 哎呀，我以为鸡粉就已经等于系味精添，又 唔系噶， 即 系鸡 粉入边有， 系啦，冇错，鸡粉入边有味精，系啦，咁甚至乎而家有啲话不添加味精嘅咧，佢都系有一啲嘅。其中一類嘅谷氨酸喺入面嘅，但係一啲嘅酵母精啊等等呢啲啊水解蛋白啊咁，咁其實都係愛嚟增味。咁你頭先話，究竟落雞粉好啊，定係落鹽好咧？咁咁呢個咧，亦都要清楚知道、哦。如果落鹽嘅話咧，我哋入面話有叫鈉質嘅嘛，有個礦物質。咁啊，鹽入面嘅鈉質咧係佔咗39% 嘅、哦，但係味精入面嘅鈉質咧係12% 嘅啫。 咦，少咁多嘅、哦，咁啊即係怎聽嘅時候落味精。可能好啲、哦， 所以其实是有指引的话，就如果你想食物咧系减咗个钠质嘅话，令到个身体冇咁话受破坏、高血压咁嘅咧，系其实是叫用味精取替盐嘅。 哦，咁但系味精会唔会有啲味精 sodium 即系钠咧就会少啲啦。咁佢会唔会除咗系钠之外，有其他系盐冇系盐咧？即系相对嚟讲咧，系味精冇咁好嘅物料喺入边咧？ 又冇喎、真係即係呢個我都係一個即係去讀味精啦，研究味精先覺得好 surprise、原來係而家係即係如果你不恰當使用嘅話呢，就係味精係唔好嘅，因為佢會令到你食物好味之餘就增加咗好多鹽分，咁就慢慢會 即係累積成疾啦。咁但如果你識得去運用，就話，咦，我少用鹽，因為鹽分入面好高鈉質，我但係又想味道好喎，咁我減鹽而加啲味精落去，令到啲嘢食好味嘅話，其實係一個好嘅效果嚟嘅，因為鈉質攝取少咗，但係食嘢嘅味道又多咗。咁但係啦，都話味精係喺天然存在㗎嘛，咁所以如果你想落味精嘅話，其實就係叫你不如你用下啲蠔油啊、豉油啊、魚露啊呢啲，因為佢天然嘅嗰個嘅即係谷氨酸是很高的，所以如果你用得这些酱油啊，就其实会增加了那个食物的鲜味，那个的浓郁度，那就可以其实不用再额外加那些白色的味精粉了。 哦，那就是一讲埋这个豉油啊，即係生抽、老抽、蠔油嗰啲嘅話咧，咁遲啲又要揾阿咪咪咧同我哋專講一集，點樣可以將佢哋運用得更加更加勁啊！係啦，咁今日咧就時間差唔多，都令到我大開眼界啊！原來都有好多好嘅味精嘅，我哋下個星期再講過，唔該曬咪咪，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就交换被扣人员和加沙停火四日达成的协议，原定本港时间下午起生效，但有以色列官员透露释放人质的协议被推迟一日，双方的战斗在星期五之前亦都不会停止。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哈马斯不会在星期五之前释放人质，形容谈判工作取得进展并且继续进行。报道引述以色列政府消息人士说，仍然有一些小问题需要解决。根据协议，双方将会暂时停火四日，哈马斯会释放50个以色列人质，换取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的150个巴勒斯坦妇孺获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视频峰会昨晚举行，印度总理莫迪敦促集团各经济体领导人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不会扩大为更广泛的冲突，说西亚地区的不安全和不稳定局势令人担忧。莫迪在巴西下个月接任主席国之前主持这次会议，检视九月新德里峰会宣布的政策建议和目标的落实推展，并且确定如何加快实现有关目标。莫迪说，过去几个月世界出现了新挑战，相信恐怖主义对所有人来讲都是不可接受，强调任何地方杀害平民都应该受到谴责，并且说人道主义援助应该及时并且不受干扰。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昨晚深夜在平安南道顺安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但是疑似发射失败，韩美情报部门正是进一步分析。北韩宣称前晚成功发射侦察卫星，并且准确进入轨道之后，南韩军方昨日暂停两韩919军事协议中关于限制韩方对朝侦察活动的条款，并且随即在前线地区展开侦察工作。北韩朝中社引述国防部报道，北韩亦都会恢复因为军事协议而暂停的所有军事行动，在两韩边境地区派遣更强大的武装力量，并且部署新的军事装备，警告如果两韩之间发生不可挽回的冲突，南韩要承担全部责任。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理工湾位，东隧去港岛方向而家去到油麗村，狮隧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排到去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车多；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嘅车龙啦，而家都车多少少噶。咁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元洲仔一段车多，龙尾运头塘村。另外右转去大老山嘅支路啦，亦都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东头村道有水管爆裂，去木伦街方向，近住龙达楼嘅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受影响九巴路线九号去彩福方向，同埋过海巴士路线113号去彩虹方向，亦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行政长官2023年施政报告，致力为香港增强发展动能，促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大型建设、产业发展，汇聚顶尖企业、人才，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培育本地技术专才，鼓励生育，照顾好老人家，保障大家健康，携手建立关爱共融社区。 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这一份是属于每一位市民的施政报告。 话你知， 你知唔知道印尼除咗岛最多，仲出名多乜嘢呢？ 多香料啦！印尼嘅马鲁古群岛被誉为系香料群岛，至今印尼仍然系世界上最大嘅香料生产国之一。 咁你讲唔讲得出岛上出产过乜嘢香料呢？ 容易啦，系丁香。话埋俾你知啊，丁香嘅花蕾晒干之后就成为香料，好受欢迎噶。咁你又知唔知用丁香可以煮乜嘢？ 好多喎、例如丁香粉係咖喱粉嘅原料之一，又可以用丁香嚟煮水果、煮肉类、焗糕点，用嚟整叶菜都得。 其实丁香亦都係我哋煮餸经常会用到嘅五香粉当中嘅五种香料之一。 我仲知以前啲人呢认为丁香有防腐杀菌嘅功效，所以佢属于一种名贵嘅香料。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嘅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喺好耐好耐之前，铁达尼号出海嘅嗰一日，小明好似知道佢哋会出事咁，系咁喺度大叫：你哋唔好出海啊！唔好出海啊！他们不单止没听，最后他还赶了他出戏院。 吃透可耻啊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嘉明。 七点三十八分，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 早晨，各位。 早晨啊，小斌。 早晨啊，嘉明。 早晨啊，船仔。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嗱，我哋寻日咧就开始讲呢一个购物嘅盛事啦，就系每一年咧都会枕住感恩节，顺带落嚟嘅五天，包括咗有黑色星期五，即系听日 Black Friday 啦，跟住有周末啦，再杀埋落去 Cyber Monday 咁样样啦。咁所以呢五日由今日开始。哦，大家要准备打出血啦！ 其实啲外国朋友咧都冇特别分 Cyber Monday 先买 gadget 嘢啊 ，Black Friday 就买衫裤鞋袜啊。其实佢哋咧一冧冧咁样系咁买噶啦。因为咧，我见到各大嘅运动品牌咧，其实啲网上店、香港啊吓，我讲紧买三件咧就已经七五折啦。琴日有少少蠢蠢欲动，不过未拣到第三件咯，要用啲时间去拣。头嗰一件咧就九折。两件咧就八五折， 再买多件， 三件咧就先有七折， 连埋其他人一齐买咪得咯。 好啊，同你一齐嚟买啊！你有咩想买啊？衫裤鞋 可以喎、 啊，系咪啊？ 瑜伽裤嗰啲咯， 哦，瑜伽裤嗰啲咯，你啲瑜伽裤最贵喎、啊，千几二千蚊一条啊！依家啲女性瑜伽裤 噶咋，嗰啲我买咗百零蚊嗰啲噶， 真系咪当我 Lulu 啊？咪当我 Lulu 啊？哇！ 系啊，但系嗰啲真系买得多，折旧得多啦，即系呢个都系大家点解会大出血嘅一个心态嚟嘅，即系我买。睇咗其实悭咗好多价咁 样，系咩？个体型又靓啲咁啊，个 body shape 又靓啲。 转季咧，系你会想疯狂买衫噶， 系啊， 啱 啊， 好危险。 我已经出血咗啦，已经未、哦、到 Black Friday 已经出血咗。 头先嘉明， 头先嘉明讲嗰句咧，系啊，你越买得多咧，就越悭得多啊。 系啊， 我喺唔同嘅人身上面都经常都听得到， 系咪？ 但每一次我听嘅时候，我心里边就系讲一句，其实唔买啊最悭。 系啦，即系譬如你埋单嘅时候，你结果系俾咗千六蚊，但你话诶，我悭咗四百。 系啦， 呢个心态各自取取啦。咁但系咧，寻日就讲开呢一个 Black Friday 嘅盛事啦。咁今日咧就可以俾多啲嘅 idea 大家谂下，咦，会唔会都有机会可以找住呢一个折旧嘅周末咧，去睇下会唔可以搜罗一啲今年啊2023年年度嘅热门圣诞礼物啦。包括咗有啲咩呢？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嘅礼物啦，可能有啲都系目标对象啦，有啲系属于系爸爸系嘅，有啲系小朋友系嘅，有啲系for老婆大人嘅咁样样。 嗯， 基本上咧横数咧都有啲俾大家，譬如话喺飞机用嘅，可能你有朋友佢、哦、近排飞得多，或者你知道佢本身都系比较中意出 trip， 会搭飞机情况多嘅。搭飞机经过疫情之后咧，大家对于卫生喺机上面嗰个指数都比较升高咗少少。 系 咁，所以今年其中一份嘅热门礼物咧，就系、是、将你个飞机嗰个耳筒头转成蓝牙耳筒嘅一个小嘅工具啦。 哦有呢个嘢噶，原来 是、啊、 即系唔需要用佢个飞机个接驳头，即系你唔使掂到佢啲嘢啦。 系、啊， 但系你拆开个胶袋一戴就已经可以戴上去个耳机嗰度，系、哦、咪？定还是用翻自己耳机？ 用翻自己嘅耳筒，咁、嗯、变咗咧，你就袋都唔使开啊。 系， 你掂都唔使掂，佢俾你嗰一个嘅耳筒，你就用佢嗰个插位咧，就已经有一个头可以帮你转成你自己用紧嗰个蓝牙耳筒嘅一个掣。 即系其实佢系三点 mm 转蓝牙嘅信号俾你啦。 冇错， 我有搭过，我唔记得咗边间航空公司啦，佢唔系三点五 mm 嚟， 有啲系两个插掣噶嘛。 嗰、個即系我就算拎住嗰三点五 mm， 我谂住用自己 headphone 啦，我望住佢个头， 哎呀， 我都哎呀咗一声。 佢两，我闻说咧，啲航空业界嘅朋友讲咧，话两个窿嗰只咧系唔想你偷咗个 headphone 啊， 系，即系你偷咗都用唔到， 系啊，因为嗱、有接口又有对口啦，即系佢对口系两只脚咧，你偷咗你都插唔到落去，尤其是我哋僆仔用 Discman 年代嗱出。年齡系列啊，你啲 Smart 真系一個窿嘅啫嘛，你會插到兩個窿噶嘛，幾有趣啊！我覺得呢個真係，即係為咗唔俾你偷嘢咁樣，係咪啊？ 講開呢一個即係電子產品嘅用具啦，如果呢一款你唔啱使嘅話，都有啲朋友就係我直頭唔睇你嗰個航空公司，我用你飛機上面嘅 WiFi 嚟到睇自己嘅嘢又如何咧？咁，但係我個電話又好細，我又唔想攞部平板，咁點算咧？咁於是乎，今年另外一份嘅聖誕熱選禮物咧。就是一个嘅电话屏幕放大器啦，基本上个形状咧就系好似一个 筒在后面撑住你部电话啦。前面咧就可以有一个好似透明玻璃状态嘅嘢，但其实都系轻噶啦。咁、就变咗你睇紧嗰个电话嘅荧幕咧，就可以用一个折射嘅方式变成一个大画面。 会唔会变形噶？ 嗱，居民系 OK 嘅， 系嘛？ 你只要角度就翻， 即系 projector 咁射落去第二个平面嗰度咯。 系啦，冇错啦。咁呢个又可以睇下啲电子产品啊，或者中意喺电话度睇嘢嘅朋友咧，会唔会都系一个心水礼物？ 好啊，因为我之前有买过一啲即系得块胶嗰啲咧，$20一嚿嗰啲，真系变晒形啦。之后我就摆翻低啦。咁但系如果佢系呢个唔会变形，而且我就咁睇张相咧，好似系几清 嘅，系噶，质素可以系 OK 嘅。但我相信应该色调争啲啲咁样咯，始终都系放大过啊嘛。 我闻说咧，今年都兴一啲咧防湿嘅夹啊。 哦， 系因为咧， 因为藏室太夸张， 系啊，因为藏室太夸张啦，喺南韩嗰度又有好多啦，跟住咧内地方面亦都有啦，咁当然最始作俑者，大家揾翻源头，好似系巴黎啊嘛，系咪啊？喺欧洲嗰边传过嚟啦，咁啊无孔不入，咁点样可以令到你个夹咧真系有个防卫能力咧？第一又有啲纳米技术啊，或者有啲防菌啊、防虫嘅技术咁样咯，有啲夹就可以守护到你啲衫裤鞋袜，或者至少唔会将嗰啲藏室带咗你自己屋企，哇！即系噩梦啊， 好紧张噶， 噩梦啊，噩梦啊，真系啊， 可 系嘛？ 咁犀利啊！皮夹都用纳米啊？ 佢唔系皮夹嚟嘅，佢系嗰啲物料系可能用咗啲铝合金或者用咗啲titanium 嗰啲物料去防止，同埋入边有个涂层咧。嗱，依家乜嘢都讲涂层噶嘛，佢喷咗一浸嘅涂层咧，系嗰啲藏室都会唔太喜欢嘅。系啦， 咁哇，咁个涂层值钱喎，如果系嘅话， 系啊，咁当然 喷喺屋企啲墙脚啊、床尾嗰啲位置， 会唔会中意嘢可以喷落人嘅身体度啊？ 会噶，一定会噶， 我哋可以即系冲凉都唔使啦。 系啊，到时你记得喷我， 我哋互喷， 系啊，互喷 互喷。嗱，讲开咧，小白啦，或者系咧屋企有小朋友，可能系幼稚园比较适合呢一份嘅礼物多啲。幼稚园嘅适龄小朋友嘅家庭咧，其实经常会有一个功课嘅问题，就系成日都要印相。 哦，系、哦。 咁如果咧，圣诞礼物系列方面可以揾一啲系即系无线嘅印相机， 哦， 咁亦都系可以帮到家庭咧，可以悭翻好多去咩咩尾啊， 系啊系啊， 或者出街。 我而家都系用屋企个 printer 咧，就print 得好差咯，张相就真系差嘅， 因为咧就化晒， 系有啲 printer 系可以入边摆埋相纸， 相纸噶系 系啦， 我嗰个都得嘅， 迷你嘅 系， 咁印出嚟嗰张相咧，又基本上可以媲美到你喺出边晒相嗰啲嘅质素， 因为呢个 print 相应该有成十年历史噶啦嘛，摆相纸入去，但系依家个技术好就好在，因为蓝牙咗系咪啊？ 系啦，因为佢有蓝牙啦，又可以无线啦，同埋你系随身编。 嗯、 变咗你可以影咗张相之后即刻就用得，即刻就可以做到功课啦。 系啦，咁我咧就衰嘅，其实屋企嗰个 printer 都 print 到相纸嘅，咁但系我就觉得我唔想嘥相纸啫，我需要用翻 A4 纸 print， 所以咧、 我都系，妈妈有啲讲啊，听日就要交啦，好啦，今晚就做， 即刻求其搵张纸啦 ，print 咗出嚟算。 但系张相系差到不得了， 差到不得了， 呢个真系你嚟噶， 系一红色啊，嗰啲黄色啊，全部咧啲颜色咧系逐到咧不得了啊。 冇墨喎， 系啦。 咁你哋都好，你哋起碼係編呢一個嘅彩色啊嘛。 係啊， 我係我嘅時候係慳錢慳到係。偏 黑白 嘅、 好彩而家啲墨咧的而且确系平咗好多嘅， 都系嘅。 以前我记得我读书年代咧个偏打真系都唔系好贵，哇！嗰啲墨咧先甩你一笔啊， 都系噶， 系啊， 都真系心痛噶。 所以以前 我屋企冇偏打好耐啦，你突然间讲起，因为可能有细路仔你先会有呢啲要偏嘢嘅情况出现咯、 啊。所以以前有段时间我咪即系我读书嘅时候咧，咪好近呢啲咩电脑中心嘅， 系啊， 嗰度有啲电脑中心啲人教我点样可以买一樽樽嗰啲墨咧。自己入翻入去个墨盒入边， 哇！ 做手术咁样嘅系得嘅，但系真系好嘥时间。 反而嗰阵时就有啲代用墨咯，即系唔系 E 字头嗰个牌子出嘅，跟住唔知有啲副厂牌咁又用到，咁咪顶住先咯。咁正厂可能$85，咁啊副厂可能$80，咁你咪唯有喺嗰度悭咯。 系啊，同汽车零件一样。 但呢件事都好远古啦，对于我嚟讲，我好耐冇换过墨啦，我估我都唔识换啦，而家已经 系啊。即系其实冇乜特别需要，唔系要做功课或者唔系真系。要做一啲宣傳物嘅印刷嘅話咧，都真係比較少用到 print 出嚟啦，又慳紙啦，又環保啦。 但係你頭先講嗰個可以印上嗰部隨身帶嘅機仔，其實幾好嘅，因為如果你去咗一啲outdoor，比如旅行咁樣，咁你可以即刻有啲相 print 出嚟啦，又或者有人去你屋企玩，你即刻 print 出嚟送俾佢啦，系一个几好嘅、几特别嘅礼物嚟嘅， 取代咗即影即有， 冇错， 系、哦、一种嘅意念咯。咁可以张相你甚至乎执过先， 冇错， 都得 喺张相上面咧，即系电话入边啦，或者你其他 device 写晒嘢， 系 啦，先一次个 print 出嚟， 又可以 好靓。 嗱，讲开小朋友咧，顺带一提啦，呢、這个仲有少少时间咧，今年咧都有呢一个叫做 Smart Toy Awards 啦，其实呢一个嘅聪明智慧玩具奖咧，就系嚟自杜拜嘅一个基金，再加埋世界经济论坛咧一齐去到组成嘅一个合办嘅奖项嚟嘅，每年都会拣一啲咧真系智慧嘅。產物啦，俾小朋友玩嘅一啲玩具嚟到做呢一個獎項嘅、 嗯。 今年其中一個亮點咧，佢有六個得獎嘅作品啦。一個亮點咧就係一隻人工智能寵物仔。咁、啊、呢一隻嘅寵物仔咧，佢就未識得傾偈住，不過佢可以用人工智能嘅方式去話俾你知佢嘅心情同埋感應你嘅心情。佢、基本上咧，你望落去咧係一嚿毛生生，你當佢係一隻冇兔冇耳仔嘅兔仔， 嗯、 或者係一隻好似嗰啲龍貓咧。一種嘅毛神神嘅程度啦，咁有兩隻色咁樣有眼珠， 手掌咁大到啦，係咪？ 係啦，差唔多手掌咁大，咁樣你可以攬住佢啦。咁就當佢攬住佢嘅時候咧，咁你佢會係俾佢感應到你嘅心跳啦，感應到你揸實佢嗰個嘅力度啦。然之後就佢可以用人工智能嘅方式去分析，究竟而家呢一刻攬住我呢一個主人，佢嘅心情係點樣樣咧？佢有冇唱歌俾我聽咧？點啊？佢用把聲個聲線係點樣樣嘅咧？去分析而家呢一刻你哋相處嘅狀態，再去互相訓練你。可以訓練呢一隻嘅人工寵物，寵物亦都可以陪伴住你。當佢 sense 到，咦，主人有啲嬲啦，咁佢就會走過嚟安撫你。 咦，我可以買俾我仔仔，細嗰個，係 嘛？ 等我仔仔成日攬住佢嘅時候咧，個玩具同佢講 ：Don't noise, be quiet。 你買只鸚鵡可以喎，應該。嗱呢一隻咧就睇下日本會唔會止衰低咧，可以考慮一下。但基本上價錢都我諗對翻港紙2000蚊到。 哦哟 ，OK， 咁可以買下喎。 係嘛，可以考慮啊。We were long way from home.Haven't seen you in so long, but it all came back in one moment. And the years started cold, but I didn't notice at all. And we found there's a room we're both in. We get Chinese food in small white boxes. Live the life we saw in Friends. Your room, it barely fits the mattress. Wake up, leave for work again. The wind, it seems to blow right through.Down jackets are the trend, the rusher rushing deep into love. English girl in an American town, no elevator to the fifth floor aisle. Ring on the buzzer, then you'll be right down. I wish time would freeze. Dungarees over the hoodie, we're out. Feet are 3 feet off the ground. Lost in love and we don't wanna be found. It's just you and me, my English girl in an American town.With your phone, electric when one-on-one. I thought I would be more nervous, darling. We watch comedies and miss the endings. Conversations till the dawn. Any change in tide, we push against it. Challenge meanings in the songs and head out without a reservation. Drinking out of paper bags and wasting time is time not wasted. With my English girl in an American town, no elevator to the fifth floor.Drink Moscow mules and steal the cups from mostly the Bowery Bar. What a perfect day to fall in love on. What a way to make a start. It appears when you think all is lost, then you don't remember when it started. Never have to pretend. With my English girl in an American town, no elevator to the fifth floor aisle. Ring on the buzzer, then you'll be right down. I wish time would freeze. Dungarees over the hoodie, we're out. Feet out 3 feet off the ground. Lost in love and we don't wanna be found. It's just you and me. English girl in an 睇佢真係達成咗佢兒時夢想啊！佢巡迴演唱會嘅時候，竟然真係有 Eminem 同佢做表演嘉賓啊！仲要唱 Lose Yourself 佢最中意嘅歌添啊！啱啱聽過有嚟自 Ed Sheeran 嘅 American Town。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专柜啦，咁而家可能会多咗人咧，尝试将自己已经唔用嘅衫啊，或者啲家居嘅用品咧，摆上唔同嘅社交媒体或者二手交易嘅平台嗰度卖嘅。 系、嗯、啊， 咁大家有冇试过喺呢啲平台或者 social media 度卖过呢啲嘢走咧？ 有买过，亦都有卖过。 系卖过啲咩啊？ 家品。我家私都试过喺嗰度买翻嚟、 哎，我都哦，我系卖咯， 系啊， 我系卖楼嗰、那个 自备大只佬嗰啲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唐二楼请自备大只佬，有一定重量，应该要两个大只佬才可以搬下去嗰啲咁样。 有小瑕疵，介意者不勿拍咁样。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呢啲啦。阿欧啦，欧咧， 我有啊，我通常会将啲玩具卖翻出去咯，因为依家储埋太多啦，同埋都好似过咗气咧。咁谂住卖翻出去，不过咧，成日好多咧呢啲叫做转换平台咧，一啲人咧啲手法唔系几好啊，即系可能咧同你讲话，隔硬都要啊，可唔可以平50蚊啊？跟住咧唔得啊，可唔可以平40蚊啊？跟住往来好多信息咧，好似咧欠咗佢咁啊，欠咗佢咧，隔硬要平俾佢啦。最后我就唔卖咯，同埋 block 咗佢，系好烦啊！我觉得，跟住又话哦，买俾个自己个仔嘅咁样，咁你买俾自己个仔咪正价买咯，系咪先？你买俾你个仔嚟噶嘛，唔系我个仔啊嘛，关我咩事咧？咁样即系有呢啲咁嘅叫做对答出现咗咯。嗯， 小白咧， 我记得咧前几年嘅时间都有买同卖 B B 床同 B B 车，系啦，因为咧佢如果你要买啲靓嗰啲咧，又个价钱都几贵啊。咁、 嗯、 我哋又会谂，其实个小朋友都系用几年就一定冇得唔用噶啦， 用啲几个月添咋？ 系啦，咁所以咧呢啲我都有用嗰啲二手市场去帮下手嘅，咁啊悭咗唔少噶。 嗯哦，嗱，我都有试过嘅。咁、 嗯、 通常咧就买一啲咪啊，或者嗰啲即 gadget 嘢咧、哦，身边嘅人都话：，唔、哎、不如你试下上去揾咗先啦、 啊。 通常都平一折噶，咁样。咁通常我就会喺嗰度揾啦，咁啊买过唔同嘅嘢，亦都卖过唔同嘅嘢嘅。咁、嗯、所以咧，今次系同大家讲下呢一个交易平台嘅礼仪啊。咁、 哦、 第一样嘢咧就系、是。基本礼貌啦，互相尊重啦，即系你大家倾偈嘅时候就唔好呼呼喝喝啊，最好就多翻少少礼貌。平时点样对人，你喺交易平台上面都系点样对人啦、 啊，都系打多两粒字啫， 冇错，其实都系讲翻句 thank you 啊， 系啊，或者讲句早晨，然之后先至问可唔可以价钱平啲、啊，可能都会机会大啲咧， 系啦、啊。咁、啊、另外咧就 唔会嘅，唔会平俾你啲人嘅、哎，又话买俾老婆，又话买俾老豆嗰啲，唔会平俾你嘅。 嗱、啊，系啦、啊，就讲呢样嘢。如果咧系大家。通常嗰度咧会写低咗自己唔议价噶嘛， 系。 如果我觉得咧冇写唔议价，你入去议价咧呢件事都 make sense 啲嘅。咁但系如果我已经写咗唔议价，但系你又继续嚟议价咧，呢件事就有少少烦厌啦。 系啊，真系。我试过一个经验几得意啊。咁我上网咧就bid波鞋啦，咁啊买啦。咁我真系冇议价嘅，咁约出嚟交收啦。嗰、那个系我个 friend 嚟，中学同学嚟嘅， 咁搞笑， 跟住即刻议价，哇你嚟噶，原来系，因为大家嗰啲头像你唔会用真嘢噶嘛，即 系 可能用个 Michael Jordan 咁样啦，我哋嘅年代，佢话喂平翻五嚿水嚟先，咩？因为你想熟啊嘛， 熟 人啊嘛，佢话喂唔卖俾你啊，走啊，因为好细个就识噶啦，嗰啲人好得意，不过嗱好熟啊 OK 啦，唔系好熟咧。就尴尬啦！如果约出嚟教授， 都系噶。 我上网见过个例子，好好笑。 系咪啊？系咪啊？ 就话佢约咗个客出嚟教授啦。于、是咧，个客咧出到嚟啦，睇咗件货之后就话：好啦，俾翻你啦。之后佢话：吓，你唔系嚟教授噶？佢话冇啊，我谂住约你出嚟睇下件货啫嘛。咁样系啊， 睇下 系啊，睇下件货 咪得咯。 之后咧，佢嗰个败家系吓咁样，好崩溃咁样。呢个系网上其中一个例子。咁所以亦都话，其实你做人咧第一，其中一个礼仪就 系 你要将心比心，系啦。咁你想人哋点对你，你点样对人，系咪？嗱，如果譬如大家已经倾好晒所有交易细节啦，我已经倾埋啦，喂，我几时交收，几点交收，俾几钱咧，就唔好出到嚟。 先系变卦，又或者系咧，亦都可能有啲例子系未出嚟嘅。之前有另外一个买家咧出更高价，于是就即刻放咗另外本身嗰个买家嘅飞机啦。咁我自己又觉得你本身应承咗人咧，又真系唔系几好嘅。 同埋呢啲旋转交易平台咧，其实就唔好买啲太大额嘅嘢咯。有段时间好兴嗰啲名表出售嗰啲咧，讲紧你十几万嘅嘢，你喺旺角。港鐵站交收其實都唔係好安全。第二就係好難去辨別真偽嘅，其實隻手錶又好，啲錢又好啦，即係買賣雙方其實都要有個 risk 喺度當中。 即係誠實啲咯，如果大家件貨係真係有少少問題嘅，係假係假貨，咁梗係唔可以買啦。咁如果係有少少污糟嘅，用過嘅，誠實啲講，係啦。咁我諗。即大家都明嘅二手平台，大家都預咗件貨係基本上都係二手啦，係啦，未必係完美啦。咁最後一樣嘢咧，就係因為有鑑於咧，我有加入一啲面書嘅群組啦。咁群組入面有好多嘅故事嘅，咁但係亦都有好多嘅故事，我自己又覺得未至於要擺到嚟上網咧，去做一啲公審嘅，係啦。咁大家。交易大家都系想开开心心， 但系交易都系想交易到， 系交易到或者系即嗰件货揾到新主人啦咁样，咁又唔真系所有嘢少少事都要摆埋上网喺度公审，开晒你 account 咁样嘅， 咁又麻麻地嘅呢啲， 系啦，咁就不如大家就。做好自己，又做好翻一个好嘅买家，做好一个好嘅买家，系啦。 同埋约出嚟嘅时候，真系唔好迟到啦。 哦，系啊，又系唔可以迟到啦。 呢个系我最大嘅最大嘅一个弊处，就觉得如果你迟到，觉得好冇诚意，咁我仲卖埋俾你，哇！ 早晨，早晨，8:13啊！呢个环节咧，今日继续请嚟啦，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阿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早晨，德基。 早晨啊，欧，大家好。 系啊，咁啊，一年无事咧，又到咧感恩节咯。咁啊，既然感恩节啊，或者Black Friday 啊，唔知德奇会唔会买下嘢啦？咁啊，下个礼拜就系呢个 Cyber Monday 啊，吓咁啊，系咪时候换下啲 gadget 嘢啊？咁啊，我知道你除咗投资股票好有眼光，其实买嘢都系你嘅专项嚟嘅。有冇想法先？今日啊， 唔敢讲。不过即系我谂，即系讲到十一月咧，都系好繁忙。即係大家都成日要買嘢，點解呢？因為由咧呢一個即係阿里巴巴咧，有咗光棍節，慢慢演變成購物日，變埋購物月添啦，已經。咁所以咧就即係網購咧，就已經係由十月尾咧一玩到而家噶啦，到而家咧又有個新嘅氣氛啦。因為咧美國感恩節咧不嬲都係一個購物嘅假期嘅一個好日子，咁啊禮拜四就。公眾假期啦，咁跟住有 Black Friday， 即係呢個黑色星期五，就唔係13號嗰啲啊，係講緊咧啲零售商，就算之前蝕錢見紅咧，過埋呢一日咧都轉翻黑色咁解，咁即係話零售商就唔會受傷嚇，生意就自然有。咁啊，仲有個 Cyber Monday， 頭先阿 O 就講咗啦，都係過去呢即係十多年啦嚇，就即係呢個網購嘅星期一。咁通常咧就禮拜五都買唔到。禮拜六日都賣得唔係幾好，咁禮拜一咧就整個大折頭咧，咁就去埋啲貨佢咁解，咁所以咧，通常對於美國嚟講咧，呢幾日咧都係即係零售業咧個好關鍵嘅日子嚟㗎，即係講得。 直接啲啦，即係業績可唔可以即係轉虧為盈又好，即係話或者咧就再賺多啲都好咧，就真係呢幾日咧就最為關鍵。咁但係我諗香港朋友就已經係十月尾一路一路就購物咧，就購物就購到而家噶啦。咁所以就都係嘅，即係有陣時都係要氣氛嘅，即係好似購物日又好啊，感恩節都好，咁啊有啲原因咯，食下火雞啊慶祝下嘅時間咧，咁就自然都係可以話係即係帶動下生意。咁啊，不過又得意嘅，美國嘅感恩節就嚟緊啦，咁但加拿大感恩節就早啲嘅喎，佢哋又唔同嘅喎。咁加拿大感恩節咧，加拿大當地咧嗰啲零售商網店咧，佢哋又有購物，又有購物嘅一啲嘅優惠。咁所以其實真係成個十月到十一月咧，都係充滿住購物氣氛。咁啊，唔好忘記嚟緊又十二月嘅咯，十二月就聖誕節嘅啦，聖誕節又要買禮物嘅咯，Boxing Day又要拆嘅咯。咁所以就即係一年到晚咧，第四季咧，都係比較係開心啲嘅，因為即係啲假期都比較多嘛。 咁啊嗱，買嘢嘅氣氛係好啦，股票市場氣氛咧有少少都轉為好少少啦。咁啊頭先都有講啦，譬如話美股當然今晚黑港股時段有優勢啦，因為感恩節假期。但係調翻轉頭咧出嚟啊 ，NVIDIA 啊輝達咧個季績咧，哇幾理想喎，賺咗718億啊，遠超預期啊，收入咧齊齊破頂。这个是财金报章的形容来的。咁啊哇 ,NVIDIA 真係年头升到年尾都真係好威水啊。咁啊呢啲股份你点睇啊 ,Dicky 系咪再越升越油啊呢啲嘅人工智能嘅芯片股。 系呢只股份，因为即系大家都可能对于美股嘅即系话即系需求啦，应该咁讲，就即系香港嘅股市嘅需求麻麻地，即系美股可能大啲。咁其实即系过去喺我自己啲报章专栏都有分析啊推介。咁嗱，客观嘅事实就系咁，即系如果你话纯粹讲个股价咧，即系之前咧都即系冲到去500蚊噶啦，由400蚊反弹到500蚊，公布咗业绩之后咧，有少少获利回吐，因为其实系讲紧就唔系寻晚噶啦。就講緊我哋香港時間就係前晚㗎啦，就已經係公布完，咁所以呢延長交易時段就已經反映緊，咁所以尋日呢正常交易時段嘅時間呢就跌返少少啦，2.几%啦，咁可能大家會話我業績好好嘅，但係要跌嘅，咁啊即係客觀嘅事實就係因為都係有少少獲利回吐反高潮，即係好消息出貨囉，就又唔係話點樣一個好負面嘅情緒嘅，都係正常嘅獲利回吐啫。咁但係講緊 AI 呢，咁我諗即係近期就即係花邊新聞都好多㗎，例如 OpenAI 個即係 CEO 下又俾人掟走咗，而家又話歸位啦咁樣。咁但係如果真係要喺成個地球上高講話啊，即係而家講緊 AI 嘅世界，當然啦，頭先個 OpenAI 肯定係好重要嘅一員啦，因為就係由佢開始有咗 ChatGPT 咧，即係改變曬成個地球對於即係人工智能嘅應用啦嚇。咁啊，但係如果你話要講個造王者咧，咁一定要講 NVIDIA 喎，因為佢設計出嚟嘅晶片咧、芯片咧，就係即係 AI 嘅世界裏邊咧不可或缺嘅。咁業績表現好好啦，咁唯一一樣嘢擔心就係、是、咁譬如話一啲嘅禁令啊、制裁啊、中美嘅博弈啊，會唔會影響佢哋咧？咁甚至乎而家講緊百度啊嚇，日前都出咗業績啦，咁佢都有講就而家暫時 OK 嘅，喺一啲即係人工智能嘅芯片咧，存貨充足，未來一兩年咧都夠使嘅。不過再耐啲就唔敢講啦。咁不過 NVIDIA 都係有講嘅，就即係其實而家對於某一啲嘅可能嘅出口嘅禁令啊、制裁，咁可能即係講緊啲最高端嘅產品咁佢可以出一啲產品咧，就啱啱好咧，就正所謂突破到個原圍陷阱，咁我咪繼續賣俾佢賣開嗰啲客咯，包括好多啲內地嘅即係話即係商家咯咁樣。咁所以有陣時最後個結論就係、是、商界嚟講咧，就最唔中意啲各國嘅博弈㗎啦。最緊要就係點啊？大家以和為貴，咁啊有生意做，咁啊 happy 咯。即 係 一定 係 咁樣㗎啦， 啱啦，咁啊謀求到共識啊，當然會有新嘅方向啦。不過琴日咧，港股啊有少少牛皮啊嚇，咁啊成交咧只係得811億啫，又跌翻啲啦。講緊個成交啦，咁啊港股亦都冇心了了啦，咁啊升不足一點，咁啊真係多謝曬啊咁樣。咁但係咧個別有啲股份。係個別有啲股份咧，就都有少少叫做 profit taking 啦，包括小米啦，咁啊連日來都升得好好，而且咧業績都 都好对板好像样，但有少少见光死嘅情况出嚟，呢个都系财金报章嘅形容啦。咁啊 ，Dicky 点睇啊？关于呢一类嘅股份，即系出完份靓仔业绩，但系啊，大家都有少少想叫做攞翻啲钱 cash in hand 先，咁啊，你睇法系点咧？ 哦，又真係喎，過去呢兩三日呢即係無獨有偶喎，頭先你講到小米呢都係我接受訪問啦，做直播講我喂睇嚟呢見頂機會極高喎，獲利回吐反高潮嘅可能性好大喎，即係喺業績之前呢我就作咗一個咁嘅評估嘅，即係同傳媒都係咁講㗎啦。咁啊都真係啦，之後都有個比較明顯嘅獲利回吐呢，當然可能大家會話咁點解你又會估到嘅，咁其實都好容易估嘅呢樣嘢，都除咗你話啊睇下啲即係啲資金流啊技術分析嗰啲之外，因為喺過去呢段時間佢嘅累積升幅都幾大呀。咁所以呢即係往往幾時會係獲利回吐之時呢，就係好消息出現嘅時候，所以呢就真係即係歐美市場呢都會好相信一句說法嘅，即係 buy on rumor sell 就 on fact。即係話憧憬嘅階段咧，永遠都係個股價咧表現就最美好嘅。但係咧，所有事實咧都已經成真嘅時間，無論幾好都好咧，可能就係獲利回吐之時啦。呢、這個就係都經常喺金融市場或者股票市場裏面會出現嘅呢個現象嚟咯。咁但係你話客觀嘅事實就係話，如果你話以頭先提及嘅呢間公司啊，咁係的而且確，無論佢智能手機嘅出貨量啦，尤其是過去十一月都係一個所謂嘅購物月啦，喺某一啲嘅平台咧都賣得好好啦，不過都可以講啦，都係上市公司，譬如京東嘅平台都賣得好啦，咁所以佢嘅股價就已經係前瞻定性地反映咗呢個預期，包括佢嚟緊即係做車亦都係有啲眉目啦咁樣，咁但係往往都係噶啦，見完成績表就梗係會有啲回吐，即係業績之後再要炒上去嘅咧，就除非真係比市場預期仲要好得多咧，先至可以有呢一個嘅動力咯。咁不過咁即係如果你話就咁，我哋睇翻港股咧，我可以概括地幾肯定嘅兩件事。一，我個人認為咧，香港股市今年見咗底啦。第二咧，我個人都認為咧，就係睇翻近期港股好多啲業績咧，其實都係比預期係好嘅，即係尤其是啲新經濟股，嗱由頭先做製造業嘅小米啦，到譬如話平台經濟嘅，就算講緊阿里同埋特別係騰訊，其實業績都比市場預期好。咁你話個股價跌嘅，咁但跌咧就好多原因嘅，業績好唔代表個股價唔會跌嘅。咁啊，包括係哇嗰啲控股股東又走出嚟，又彈弓手又彈弓口，都唔知邊樣先彈弓啦，又話啊出咗個公告又話會沽貨，口咧又話唔沽貨，不過其實佢都係沽得嘅喎，佢話唔沽住，咁啊唔知維持幾耐嘅喎，24小時定係12日咧，即係冇人知嘅喎，咁啊所以就即係股價升與跌咧，又係另外一件事咯。當然頭先我咁樣講，大家都知道我講嘅阿里巴巴啦，咁但係就咁講業績咧，再加埋近日嘅百度啊，基本上都係幾大部分港股嘅業績咧，即係特別係頭先講啲新經濟股咧，都係比市場預期係好嘅。 咁今日都飽曬啦，朝頭早咁啊 ，Dicky 派咗好多粒定心丸啦，咁日嘅早餐就係、是、啊，大家可以有機會審慎樂觀少少啦，對於港股未來嘅市場咁啊，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D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唔該 曬。主持人都冇持有嘅，咁啊 ，Dicky 啊，聽日交俾小白同你去傾下股票市場啦。咁啊，小弟就休假一天啊嚇，咁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多謝曬，拜拜， 拜拜。 若是要開口。回忆录不讲奋斗，二十个春秋曾跌破多久，有一些智慧祈求丰收，另有些憾事无从追究，有你陪同，陪同历尽世界好丑，谁送上过彼岸，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难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 就是周吉培吉吉有呢首作品你是我唯一的。喂，今日呢趁有啲时间可以同船仔小白同埋嘉明讲一讲呢呢、這个几有趣嘅一件事。咁、话说呢我碌呢个面书啦咁啊。跟住見到咧，有個 flip 咧係關於嘉明嘅喎， 係咁得意， 係啦，佢係咁樣講嘅，係啦，你要回應翻阿事主嚇， 好啊好啊， 驚唔驚先？ 好驚咩事？ 唔使驚，11月25日咧，Alison Howe 將會咧接受一個巨大嘅挑戰，從一棟咧即係標誌性嘅港島東區嘅建築物嗰度咧，喺100讲少咗1000英尺啊、下潜喎、直情係。 係啊。 即係你会见到佢呢游醒落嚟喎。 哇。 佢1000英尺。 飞虎队咁样吞落嚟喎你係。 你拍戏定係点样㗎、我想问下。 其实係筹款嘅。 係咪林超贤导演啱啱同阿霆锋开部新戏你有一幕系做动作演员我想问。 我隐藏咗一个船上面嘛。唔关事。我都想我都行有一日嘅。不过其实呢件事呢系为筹款嘅。因为呢都不嬲支持开呢一个机构啦。咁佢哋都系做好多。 慈善机构嚟㗎。 慈善机构啦。咁都會做好多外展嘅訓練嘅，咁呢一間嘅學院咧，其實佢哋都幫好多唔同嘅年青人咧，俾佢哋一啲身體上面嘅挑戰，去等佢哋知道自己係可以做得到嘅。從佢征服咗一啲難關之後咧，從心理上面嘅角度話俾佢知你係做得到嘅，你個人係 OK 嘅咁樣。咁所以呢一度咧，到曾經都我嘅屋企人都經歷過佢哋嘅訓練啦。咁翻到嚟之後咧，真係焕然一新，真係一個新開始咁樣。 係， 自信心翻曬嚟啦， 自信心翻曬嚟， 積極翻曬， 考試都得意。八分啊，系咪食咗爆浆大料牛丸？ 直头由猪队友变成龙队友啊！ 系 咁，所以 咁但系同你去呢个攀爬嘅关系系乜嘢咧？未讲到核心啊！ 攀爬嘅关系咧，就因为其实今次呢一次筹款咧，希望可以帮到更加多嘅年轻人，可以俾佢哋受训。因为始终咧呢一个本身嘅过程，佢哋嘅价钱都唔平嘅，咁所以只系靠一啲嘅慈善筹款啦，又或者系一啲机构嘅捐助咧，先至可以帮到一啲平时真系冇可能系俾得起呢一个钱去接受呢一种咁特殊。训练嘅朋友仔，咁所以今次咧，我原本嘅筹款目标系20000蚊，咁但系暂时嚟讲已经系 double 咗啦。 哎呀，好嘢，好嘢，好嘢，我帮到更加多人啦。 暂时嚟讲已经筹到20万，系咁，我仲想捐多20蚊俾嘉明添，咁捐唔捐好啊？ 梗系要捐啦， 多多益善，少少无区 嘅， 系嘛？ 绝对系啊，因为呢件事咧都有唔少嘅朋友咧会系一齐参与啦。咁其实喺听日开始就已经会有朋友咧系准备游醒落嚟噶啦。游醒嘅意思咧，你假设我哋系一个冇咁型嘅汤老师 系 OK， 咁就系 唔系都唔系净系汤告老师先游醒，好似文 说人都会 李慧诗都游醒 啦，香港嘅单车女王李慧诗啦，另外亦都有一啲系娱乐界嘅朋友，譬如话陈海琳啦，佢哋都会啊，仲有彭秀慧啦，咁佢哋都会参与呢一次嘅游醒活动嘅，咁啱我哋系一齐训练嘅， 全部女性游醒嘅，有冇男性游醒？ 好多女中豪杰有嘅， 系咩？点解你提嚟都系得啲女性，有冇啲男人？ 因为 男人位高啊 嘛。 哦，原来系咁样。 系啦，但系嗰件事咧，我哋都训练过，都唔少啦。咁其实呢一次嘅训练当中，就系第一训练自己嘅胆识，同埋知道呢一件事系安全嘅，因为始终由67楼开始游醒落嚟咧。 好高，我就系游过3层楼咋。 系、 你都游过啊？ 中意啊，游过。 我真系唔得啊！我畏高啊！我做 5层楼， 捐5蚊、10蚊嗰啲人算啦。 唔系5层楼都已经惊惊地，其实最惊系你踏出去嗰下咯。 小白，你有冇可唔可以挑战到咧？你都喜欢呢啲？ 我得啊！我都有去攀爬噶。我攀爬就唔系游绳落嚟，系嗰啲山上面，即系要吊晒安全绳啊，爬上去个山顶嗰啲，即系戴晒安全。 有少少飞索 feel 嗰啲咁样系咪？ 飞索系另外一样嘢嚟嘅， 卜降嗰啲咁样。 其实一我爬到上山顶就望晒成个。九龙半岛嗰啲位嚟 嘅， 系啊， 或者有好多唔同呢啲嘅嘢可以玩下，不过做足安全措施啦， 梗系要啦，系啊。 嘉明，你嗰日都要安安全全。你礼拜六嘅时候就会做呢、這个叫游醒落嚟嘅， 系啦，都其实系一个接近五年嘅承诺嚟噶啦，因为由筹备啦，去到我哋第一次嘅训练系2019年嘅事，咁、因为各种原因咧，等到今年先至可以正式去做呢一件嘅盛事。我就话俾自己知咧，我参与嘅原因系因为咧，我以前不嬲未生小朋友之前咧，都会中意玩珍珠针啊，嗰类嘅嘢，但系生嘅小朋友咧，好似咁身份调转咗，冇咗自己，变咗一个妈妈。咁但系就希望透过呢次机会咧，话俾自己知，我都仲系可以做到自己之余，亦都可以俾啲小朋友睇。我希望最少有一个女可以嚟到现场支持。等我完成咗之后，我可以话俾佢知，妈妈做到啦。 咁你都可以有啲咩梦想，你都可以做得到嘅。 哇，好好， 系啊，呢、這个咁富正能量嘅故事咧，未开始噶吓， 系 礼拜六等佢完成咗，就会铺喺自己社交平台或者喺晨光嗰度同我哋分享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今年头九个月骗案数量和损失金额已经超过去年全年数字，至少22000个转数快识别代号，即是本地手机号码、电邮或者转数快识别码，曾经被用作诈骗或者洗黑钱。警方连同金管局、44间本地零售银行和储值支付工具营运商等，将会在星期日推出可疑识别代号警示。金管局话，用户用转数快转账嘅时候，如果识别代号被警方防骗伺服器标记为高危有伏，转账确认页面就会发出警示，用户可以选择继续交易，但系要留意诈骗风险。警方提醒，收不到警示都不代表安全，市民每次转数之前都要尽量查证，例如对方社交网页是否最近才开设，网上聊天群组有没有负面评价等。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晚在北京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视频峰会，并且发表讲话。李强说，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之路依然艰难，要继续坚持发展优先，加快实现世界经济的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他又说，要更加紧密协调配合，继续加强宏观政策合作，在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改革中，更多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关切。李强又强调，历史一再证明，世界经济开放则兴，封闭则衰。近来中方成功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取得丰硕合作成果，用实际行动展示了推进高水平开放和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坚定决心。中方愿意同各方在开放包容中继续携手努力，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荷兰国会众议院选举投票结束，票站调查显示，由维尔德斯领导、立场反移民和反伊斯兰的极右自由党领先。调查显示，自由党获得众议院150个议席中的35个，由欧盟前气候行动专员蒂麦曼斯领导的绿色左派联盟和工党组成的政党联盟以26席排第二。现任看守首相吕特所属的自由民主人民党以及今年8月才成立的新社会契约党分别获得23个和20个席位。由于没有单一政党赢得过半数的76席，意味需要筹组执政联盟。维尔德斯表明，自由党不会再被忽视，并且会上台执政，誓言要结束庇护和移民海啸。但是议席数目排在自由党后面的三大政党都已经表明无意加入维尔德斯领导的政府。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7， 日元 149.34， 瑞士法郎 0.884， 加元 1.369， 人民币 7.158， 英镑对美元 1.25， 欧元对美元 1.089， 澳元对美元 0.65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1.27美元，卖出1991.6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埋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听日同埋周末期间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回旋处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咁车龙排到去大道村，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啦，龙尾排到去平下路，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龙尾就排到去天福路噶，咁就重复多次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回旋处啊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大道村，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平下路，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去天福路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温思劳街，东隧去翻港岛方向车龙就喺启田道回旋处，东隧去九龙方向就比较车多，私隧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车龙就喺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啦，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翻去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山道对出。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明爱医院。咁龙翔道啦，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而家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排到去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咁龙尾排翻上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啦。咁另外前少少嘅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扫管笏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车多，龙尾排到过咗木棉下村少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喺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咁最后提一提大家啦，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将会喺12月17号上昼5点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今次佢话要特别多谢呢位填词人。在 Cloud 心目中，蓝月邦是一位细心又细腻的填词人，除了将他对于放不低的看法写出来之外，写的时候还考虑用字怎样填，才令到 Cloud 唱得舒服。作曲冯汉铭、朱琳、Tony Why Not、云浩影，填词蓝月邦，编曲 Tony Why Not、冯汉铭，监制冯汉铭。 多深刻的你，我放弃放低。 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六位，云浩影，放下放不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一齐讲下咧点样讲嘢啊？就系、是、学习一下广东话嘅正音。 哦，好啊， 即刻字正腔圆啲先，等我。 其实好事嚟嘅， 系啊，平时应该咬实啲啲字咯。 系，广东话的而且确系一种好特殊嘅语言嚟嘅、因为广东话有好多嘅味道咧，真系要讲得正。先至有嗰種嘅意境，甚至乎咧，因為啲字有啲又太似，懶音嘅話咧就更加似，甚至乎咧，我近排都有去銅鑼灣咧睇過有街道咧有間鋪頭咧，如果唔係用懶音去讀嗰一間鋪頭名咧，係唔會知道佢想講乜 嘅。哦，食字 係啦，啲、食字鋪頭名咧，我都發覺，咦，諗到呢個名嘅朋友，應該佢平時講嘢都應該係要嗰一種嘅講嘢方法先至諗到。 嚇，咦，唔錯喎，但係有冇啲辦法咧？其實係可以喺廣東話上邊咧，就剔走啲懶音講得好啲嘅咧，嗬。船仔， 我会希望自己讲慢啲啦，咁啊慢慢注意翻自己嘅懒音嘅。 系， 喂，不过咧，即系唔好净系追住阿船仔啦。我有啲朋友咧，譬如佢哋都喺内地啦，即系叫新移民咁样啦。咁佢哋咧，真系改极都改唔到啲乡音咧。我又想问一下你哋即系你哋都资历深啲啊，点样去改善？即系将啲乡音改咗，而啲广东话腔口可以。地道一啲啊！ 其实咧，广东话要讲得正、讲得好咧，个嘴真系要喐得好多嘅。因为广东话啲字要咬得实正咧，系好大嘅喐动先至可以咬得个字正。咁所以咧，譬如话我平时教学生点样去讲说话、讲广东话嘅时候咧，一定要玩一个水虫塞游戏。如果屋企冇水虫塞、冇现成嘅，唔紧要，水樽盖都得。 诶，点玩呢？ 总之嗰件事咧就系你咬住一个盖、你当系一个普通饮水嗰啲樽啦，大概都系一截手指咁大嘅啫。咁你就咬住佢，然之后攞份报纸出嚟读，或者攞任何一啲文章出嚟读， 哦、 起码读佢大概30秒，连住读。 嗯 咬住佢嚟读30秒咧，就只不过系譬如话我而家攞呢份咁样啦吓，有份报纸。好，讲下呢一份报纸嘅 乜都唔讲得系咪？呢份报纸 唔系。唔紧要，后边有一个图文变4秒短片， 系 开始开放试玩，净系讲呢个字啦。我如果咬住啲嘢讲嘅，图文变4秒短片开放试玩， 系会变咗系又漏风啦，又咬唔正啦。 咁但系如果你喺漏风嘅情况之下，你都可以人哋听到你每一个字系讲乜嘢。当你松开个水虫塞、松开个盖嘅时候咧，你再讲就会超级清楚。 咦？呢个好玩喎，呢个 系啊，你试10次啦，好明显嘅。 系，我喺屋企同啲仔仔玩得唔得咧？ 可以，预留啲纸巾，小朋友玩会比较多口水， 口水条条低系嘛？ 系啦，呢个系一个唔错嘅训练嚟嘅。 系啊，都好。咁嗱，你又英文都叻啦，嘉明。咁你觉得呢一个方法可唔可以应用到落去读英文都？咬字读得好啲啊！ 其实所有嘅所谓 articulation， 即系咬字要正确咧，因为你要全个口腔，包括你嘅嘴唇、你嘅牙齿、你嘅脷，甚至乎脷根，要全副计一齐用晒，先至成为一个真正讲说话讲得好嘅工具。咁、所以每一个部分又点样训练条脷嘅喐动啦，训练你嘅嘴唇点样唔好懒啦，训练你嗰个牙臼点样样可以喺适当嘅时候放大缩细，先至可以帮到。你嗰个字正腔圆做得好咯， 哦， 慢慢训练啦，可以噶。 我唔系我哋长知识啊，系船仔应该讲长知识。 你都做得到噶，OK？ 喂，大家都长知识。 你有冇觉得学到嘢啊？ 有，我想翻去即刻试下呢一个水虫塞呢嚿嘢， 可以啊！ 你先饮咗一支红酒先，再将支红酒个水虫塞咬住佢， 系啦。 但系唔好搵啲 cut 咗嘅酒，因为你一咬个水虫塞咧就烂晒。哎 古代出嫁嘅时候，成日都话要有嫁妆。不过嫁妆究竟系几时兴起嘅呢？背后有咩中国文化？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今更分かってあなたに追いついたよ。ほらこの目じゃなければ見えなかったものがどうして溢れてく。だからもう一度生まれ変わろうとも、また私はここを選ぶんだろう。だからあなたとまた目 嫁妆古时候被称为妆帘，本身是指女子梳妆用的镜盒，咁后面就泛指女家陪送出嫁女儿一切有实用性或者是礼仪性的物品，又叫做陪帘或者是陪嫁。咁关于陪嫁的缘起，民间有不少解释性的传说噶。其中一种讲法就是讲，当时是由文成公主出嫁的时候兴起，贞观年间的时候，吐蕃王就派使臣带埋黄金珍宝作为聘礼来到长安，求娶公主为妻。吐蕃使臣就能说会道，令到唐太宗真是推迟不到了，就答应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王。公主听到自己要嫁到几千里咁远的地方，就非常之不愿意，终日茶饭不思，以泪洗面啊，咁令到唐太宗好担心。咁最后尾就找大臣魏征商量，咁魏征就建议皇帝将公主平时差遣的丫鬟奶娘一起陪嫁，咁再将佢中意的一啲家具用品、珠宝玩物一起带埋送俾佢。咁唐太宗就将呢一个计划同公主讲，咁公主就唯有应承啦。咁唐太宗就好开心，即刻命匠人根据公主平时嘅喜好做咗龙凤床、孔雀屏等等等等嘅嘢，而且喺其中一块镜嘅后面仲镶嵌咗唐太宗夫妇嘅画像，等公主挂住父母嘅时候见到画像就好似见到面咁啦。自此以后，唐太宗嫁女陪嫁嘅物品呢一种礼节亦都传到去民间，人就将呢一啲物品称为陪帘。亦都将陪帘呢一种礼俗一直流传至今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打開報章咧，又睇到一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房協咧又有新嘅樓推出啦嚇，咁啊255万就入到場啦。咁呢個原先我都想講嘅，咁啊200多万就做到業主，咁啊年輕人就唔好成日話自己冇能力上車啦。咁啊真係撳到去8000多蚊一尺咧，應該 都係支援到啲叫做新婚家庭嘅，我深信。同埋幾有趣嘅，今次喺呢個房協嘅資助屋咧，叫朗然啦，咁啊喺呢個觀塘嘅安達臣道嗰一度嘅咁樣，咁啊入邊咧有健身室嘅，係啊。系啊，即系佢唔系最传统嗰啲，譬如居屋啊或者夹屋啊嗰啲，即系你楼未楼咯，咩叫楼未楼？可能下边有个网球场，你已经好开心，或者有个篮球场好开心。佢有健身室啦、阅读室啦、多用途房啦、游戏室啦、儿童游乐室咯。即系佢而家讲个楼书系咁样讲。 即系其实基本上好似政府综合大楼咁样，啲设施都喺晒入边咁样咯。 会有啲咯，唔系有啲似私人楼，应该咁样讲，即系有少少似私人楼咁嘅模式去进行啦，咁样。咁你话8212蚊咁都贴市区价咯，你话晒嗰个都算观塘，但系距离港铁站就有啲距离噶啦吓，咁啊自己衡量下啦，咁啊好似十一月尾就可以申请，系啦，下周四可以申请， 下个礼拜四多浪去哦。 几好嘅，我觉得呢个盘系多啲推出啦，咁啊帮到啲年轻人啊置业啊置业安居啊吓，系好重要的一件事嚟噶。 其实咧安居乐业咧都系一个令人可以好感恩嘅一件事嚟嘅。趁住呢个感恩节咧，都同大家讲下咧，其实都有好多嘢可以帮到大家。平时香港人好多焦虑啦，好多压力大嘅时候咧，试下训练下自己可唔可以学识点样感恩咧，都系一件事嚟嘅噃。嗱，原来咧近排有一个嘅综合调查咧，有成70个研究综合咗有成26000人嘅一个普查。就话其实感恩呢一种嘅心态或者呢一个嘅行为对大家嘅健康有冇帮助嘅咧？其实谂都谂到一定有啦。但实际嘅数字又有啲咩嘅分析咧？首先第一件事咧，佢系可以帮助大家咧系减低呢一个抑郁症嘅偏向嘅。因为当你感恩嘅时候咧，你对自己嘅自信心会比较强，你对自己嘅人际关系亦都会开始有翻信心。咁所以咧，当你有身边呢一个支援网络成立咗嘅时候咧，就会变咗少啲風險咧，會有呢一個抑鬱症嘅。咁另外咧，對於焦慮亦都係啦，同樣都係會有非常之好嘅幫助啦。因為當你識得點樣去感恩嘅時候咧，基本上你會對前景，甚至乎對而家現在嘅呢一刻咧，都會多翻啲希望，就少咗啲負面情緒。 因為係。感恩緊自己擁有嘅嘢，而唔係喺度諗，哎呀，我咁未有啲乜嘢啊咁樣。 係啦，咁甚至乎咧喺2021年嘅時候咧，都有一堆嘅科學家就走出嚟話咧，其實所謂嗰啲嘅 gratitude journal 啊，即係用一個日記形式嘅方式去到寫得你今日有啲咩感恩咧，原來又真係可以好幫助到大家嘅噃。 我突然间谂起，因为我有试过写嘅，咁样咧我系摆上 social media 直接，咁、 哦、 但系咧我个 social media 咧系 support 得我一个人睇到嘅， 系 啦，然后 点解咧？ 我唔想俾人见到，哦、我感恩啲嘢好无聊噶， 但你又想储存咗呢件事， 系啊，即系我感恩今日食咗个好食嘅包咁样，咁你 po 上去又有啲尴尬，之后最尾发现我唔小心教咗 public 咯， 系。但其实咧，旧时写日记咧，或者写周记咧，都训练到细路仔系感恩。我记得咧，旧时写日记或者写周记咧，系老师逼你噶嘛。咁咧，你要写周记啦。咁你夹硬谂礼拜六日做咗啲咩啦？但通常咧都系要大团圆结局噶嘛。我唔知道你哋系咪啦。周记系通常大团圆嘅话，譬如阿爸带咗我去譬如加道里农场咁先算啦。 最后嗰句梗系我们过了很愉快的一天。 系啦，我哋嘅成长都系需要大团圆结局嘅，所以当我哋睇到一啲唔系大团圆结局嘅嘢咧，难免有阵时个心咧会有啲戚戚然嘅。呢个系约定俗成，我哋受嘅教育底下去讲嘅，跟住老师咪会写翻一两句俾你嘅。蒙慧亮啊，和家人一齐玩很好啊，下次记得再去探望嗰只加道里农场嘅羊仔啊，俾多啲草佢食，即系佢又要夹硬有啲咁嘅回应噶嘛。 系啊，咁其实呢一个 gratitude journal 咧，即系呢一个嘅感恩周记或者日记啦，你睇下你自己个频率上几多啦。唔一定要写俾人睇，好似全世界写俾自己睇嘅都可以，即系纯粹系揾一个机会自己综合啊，究竟今日有啲乜嘢系我值得觉得感恩嘅咧？哪怕真系一个好食嘅包，甚至乎只不过系撞翻一个旧朋友，又或者系。今日我终于个邻居同我 say hello， 系好多琐事系只有你自己先至觉得，呢件事系我值得咁样嘅一回事。同埋咧，原来都可以帮到大家减压嘅，因为咧，原来当你识得感恩嘅时候咧，我哋身体脑部神经嗰一个嘅感谢系统咧，同消化系统咧。是相连的，甚至乎我们休息那一部分的神经又有些连带的。所以呢，当你感恩，当你个人是觉得啊，我幸福感满满的时候，就会除了减压之外，睡眠质素也都会有提升的。 哦，那吃东西会不会多了？ 咁就睇下你本身食嘢嗰个量系咪大啦，或者会唔会即系开心嘅时候胃口好啲啦，系啦。咁都有啲提议嘅，譬如话除咗写低佢，即系用笔纸去写低佢之外咧，其实只不过系懂得点样去俾自己一个暂停，已经足够啦。因为好多时候咧，我哋可能有啲好事发生喺自己身上，当下就觉得喺个脑入边闪一下，好开心，或者多谢你，或者唔该晒。不过因为实在太匆忙，所以冇停下来去同人哋讲出你嗰种嘅多谢嘅心意。咁所以话俾自己知，我应该停一停，话俾对方知，甚至乎讲出声啊，我多谢呢件事发生。其实都可以帮到你咧，去转移你嘅当下嘅视线，由你匆匆忙忙赶住去下一个事，或者系赶住去见下一件事，或者赶住去下一个项目嘅时候，变成咗你有一个少少五秒钟嘅感恩，其实都好开心嘅。需要多睇翻呢个研究咧，佢话其实咧每星期有五天，然之后每天有15分钟去回想翻你究竟呢一日有啲咩系值得感恩嘅，就已经足够。连续6个星期做得到嘅话咧，系会身心都有明显嘅效果嘅。 连续6个礼拜啊，咁可能要 set 一啲手机嘅提示。 其实好简单，就系由而家开始去到年尾就够噶啦。 系啦，咁啊出年就系全新嘅自己啦。 冇错。 为你学吉他，为你写字，来日一切再动摇，都想挨到你身边。我是一根刺，我也是碎片，将伤口雪藏，为你坚持，充当美丽水印。成我磨练，谁知转眼就如世上迷茫的孔雀，就如气球随凌乱风向，缘木与迷失，然后我爱到变得片面。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 捉紧你明白我柔弱渺小，珍惜你。无用扮演，其实我亦有点想再开始，伸出指尖，交给你。 害怕的 是暗黑， 裂过的 是创伤，就像静静的诺言。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渺小，珍惜你一刻注视，无用扮演，其实我亦有点。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 knowing somebody's trying to love me。当拥抱其实为了快乐一点，谁浪费力气遮掩？即使我有不堪。说还是破晓，驱使我很多发现，灵魂像诗，然后我能学会他说的需要。 佢支持严明熙有呢首作品 Only for me， 咁啊同阿嘉明一齐睇睇个天气，因为咧礼拜六日咧你都要游绳落嚟咧，惊太大风。佢都系咁样讲，咁啊展望咧未来数天咧大致都系天晴同埋干燥啦。明日同埋周末咧风势系较大嘅，咁如果你游绳嘅时候风势较大，点搞咧？ 我到时会有两条绳嘅，一条就系我自己控制嘅，由个速度啦去到方向都系我负责嘅。另外一条咧就会有专家喺楼上嘅安全措施。咁所以当我真系好大风吹走咗，离开个大厦就蹦墙太远嘅话，佢可以拉翻。 我近排咧睇翻呢个 Central Boulevard 嘅引力边缘啊， 哦， 你会唔会嗰条线去咗外太空啊？ 系咪啊？ 好惊啊！吹走 都光翻翻嚟，神光翻嚟先。 系啊， 可以喺外太空现场直播。 冇事嘅，冇事。依家22度气温，相对湿度76%啊。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今晚美股表现啦。咁啊，美股都有一升嘅，道指升184点啦，标普500指数升18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65点，港股有冇跟啊？冇跟啊，港股咧不升反跌啊吓。咁啊，你话贴士啲啦，俗称黑期嘅新加坡期指咧就港股期指啊低水60点啦，咁啊都算平平稳稳啦。咁啊，究竟系咪真系每一日都系牛皮咧？个格局究竟系点咧？咁啊，转个头开始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嘅唔同嘅资讯啦吧。 阿 O 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揾嚟有运动公关邱奕仲先生 Gordon 啦。 早晨 ，Gordon。 早晨，早晨。 港台体坛一二三咧都会见到你嘅出现啦，咁样都会同我哋讲下啦，或者揾嚟好多唔同运动员或者教练咧，去讲下一啲健康嘅小贴士啦，或者啊，我又想问下你。你系点样踏入呢个运动公关嘅呢个道路嘅咧吓？ 其实系好有缘分嘅，因为我2006至2010年啱啱毕业嘅时候咧，我系去咗港文版做记者嘅。 哦， 咁当时咧做记者嘅时候咧，都挣扎过究竟做体育版啦，定系做港文版。其实我嗰阵时系对港文嘅新闻冇乜兴趣嘅。 系 咁但系嗰阵时又比较年纪细啦，就觉得会向往外国嘅，觉得如果我做体育版记者，应该系要访问 NBA 啊或者足球赛事噶嘛。咁对本地冇乜兴趣，所以就冇做体育版。咁但系后屘冇做港文版之后啦，就觉得咦，我细个梦想咧系想有本运动杂志。 哦， 即系我想拥有一本运动杂志嘅，但系发觉原来你去同外国买版权咧要50几万。咁啊，减低自己梦想啦，就不如试下去问一下啲报章俾唔俾写做专栏作家啦。咁、但系喺香港好得意嘅，你冇做过咧，系唔会俾机会你嘅，因为你又唔系运动员，又冇做体育版记者，又唔系同外国啲体育机构有咩关系。咁后屘好得意地咧，有本篮球杂志咧就俾我机会我写。 哦， 就咁样咯。跟住就系储啲经验啦，就开始做咗即系篮球嘅专栏作家啦。咁又可以香港都开始有写到嘅。咁有段时间好搞笑嘅，我有写篮球嘢啦，爱情嘢啦。同埋運動嘢咁，所以啲 第二幾樣嘢可以結合埋一齊。 啲 friend 就講笑就話我翻咩叫愛情運動公關啦。嗰陣時係啦， 呢個都幾有趣喎。嗱，籃球當然我都喜歡啦，咁樣咁請你上嚟咧。咁過程之中我就覺得可以講呢幾年咧，呢三年咧，其實算係香港嘅運動年。點解咧？我哋擁有劍擊好好嘅運動員啦，我哋擁有游泳好好嘅運動員啦。我成日都喺節目打趣咁樣講嘅。作為一個香港嘅運動迷啦，你會支持所有嘢都嘗試支持香港隊啦。咁舊時真係齋支持嘅啫，有面銅牌好叻㗎，耶咁樣。咁或者好風潮式嘅。咁但係譬如我哋自從呢一兩年，譬如見到家朗啊打劍啊。 啊，好似咧勝率好高啊！即係意思係咩咧？喺個奧運會或者亞運會嗰度咧，其實去到決賽咧，有六七成啦 percentage 嚇，即係我哋相信數據，用數據説話都應該 win 到嘅，贏到嘅。再加上譬如何詩蓓咧，一百字二百字咧，嗱 touch 冇傷患咧，下年巴黎奧運咧個勝率亦都幾高嘅，或者相當高嘅，或者主持人用。非常高嘅，你谂下，我同你差唔多年代成长，我哋何来有一个运动项目系有八九成可以 win 得到？ 滑浪风帆， 滑浪风帆都曾经我哋山神啫嘛，即系之后其实我哋唔可以讲话后继冇人啦，但系调翻转头就系要江山代有才人出咯，即系嗰个可持续性需要再摆多啲资源同埋有相关嘅人去培训咯。呢个系真噶嘛？系咪先？搞笑咁样讲啦，就系、是、话。我哋好似行緊運動運，好似所有嘢都順風順水。喂，亞運足球咁樣，咁都可以入到四強喎。喂，你成日都話一命二運三風水，好波不如好運，我絕對相信㗎。有好多入球都係有幸運成數嘅。咁但係調翻轉頭，我好想講嘅一樣嘢就係、是，既然依家食翻個香港嘅運動風潮比較熱烈啲啦，大家好喜歡運動嘅文化啦，多咗人跑步，對於你做運動公關有冇一個雙得益彰喺當中咧？ 其实我自己都可以话见证咧运动同健身界咧呢几年嘅成长嘅，因为我记得入行时16年啦，咁嗰阵时当时咧运动同健身场地咧得600间嘅啫，但系到今时今日咧应该都有1400-1500间噶啦，即系多咗两三倍到啦。咁跟住24小时健身中心咧，以前咧100年得10间嘅啫，今时今日有200间，咁亦都见到运动员创业嘅比例高咗。咁有几个原因，第一后生仔唔中意打工啦，第二我觉得运动员咧。比以前醒目咗啊！以前可能系退役之后先谂创业，但系例如而家我哋身边好多朋友啦，咁佢会系当红紧或者当 fit 紧已经创业，咁呢啲数字推高咗运动嗰个投入度，同埋好老实讲嘅，都市人而家觉得有六嚿腹肌啊或者 fit 啊，先系一个即系趋势啦。咁呢啲都令到大家对运动系重视咗咯。所以点解我哋而家叫做咁有运啦？ 系啊，咁有运或者咁嗰个运系运动个运啦。我觉得系好，真系一个好再同你講多啲啊！會唔會你覺得係因為後疫情年代咧，大家真係擁抱個大健康啊？係多咗。你譬如見而家跑步嘅人係多咗好多嘅。當然啦，即係個產業鏈係好寬廣啊。舊時我哋買對跑步鞋300-400蚊嘅嘛，依家講咧碳纖嗰兩個字咧，碳纖板鞋底啊，全部個千幾蚊一對，千幾蚊一對跑鞋係一個咩嘅概念咧 ？A 反映香港一個富裕嘅城市啦 ，B 反映大家投入。運動嘅資金可以係好多咯，為嘅就係咩健康咯，係咪先？你睇法係點啊？ 其實我諗都同 fashion 有啲關係，因為而家其實大家波鞋都知啦，其實唔係著嘅係燥嘅，我自己都燥好多波鞋啦。 但跑鞋唔會燥吧？ 跑鞋如果靚都會燥噶嘛，即係你話會唔會炒賣未至於，但係有啲人都會燥噶嘛。咁最主要就係有啲奢侈品牌咧都會出啲運動款，而嗰啲波鞋可以8000蚊至10000蚊，其實呢料差唔多啫嘛，但係因為佢個牌子好貴，所以就高咗好多啦。咁因為可能真係健康有關啦，再加潮流有關啦，同埋而家。變咗，大家都覺得，咦？運動呢樣嘢係一個好大嘅 trend， 同埋大家知道，醫護人員唔足啦，咁所以其實有啲病痛係唔需要醫生睇噶嘛。好老實講，但係大家以前十幾年前係食藥啦，但係而家就覺得輕微啲嘅病症係可以透過運動去改善咧。例如你有三高，其實你做運動可以減到嘅喎，唔使食藥噶嘛。食藥其實係最後嘅方案。 即係譬如你好老實，你喂有個大肚腩，你都自己知道咩事啦。咁係咪會想 keep 翻咁樣？或者唔好話六嚿腹肌，你細啲個肚腩，你都反映緊自己嗰啲血脂啊、乜脂低啲啦，係咪先？呢個係好老實嘅一件事嚟嘅。我都幾估唔到喺香港成日搞啲大型嘅賽事，譬如我哋講香港馬拉松啦，次次咧都係要。抢住，好似抢免费机票咁样。咁呢个亦都哇，大佬，你香港唔系旧时金融城市啊，依好似有少少转型咗。我哋个运动项目或者对运动嘅热情啦，系高咗好多，系咪？你嘅观察都系。 冇错，我谂可能以前，咁应该每个年代人都会想做一样嘢去表达自己嗰个 outstanding 咁样啦。咁以前可能会比较唔健康，吸烟就会好型，咁但系而家冇人会觉得吸烟型啊嘛，应该唔好食烟添啦。咁但系而家点样去表达自己型同埋潮咧？就系做运动啦。咁有啲极端嘅例子就 系 可能佢真系去健身室打张卡就走啦。咁当然呢个未必系好事，但系都 唔系都好。其实咧，我觉得已经比以前好多。你谂下嗰个人要咁尘心，着晒成套健身嘅衫，男好女好啦，女可能着自己可能一啲运动衫咁样入到去打卡，贪靓好，呃 like 好，佢都有个心入去。 我难听啲讲，佢就算去到推嗰三四下嘅胸，或者做嗰四五下嘅脚。咁都多四五下，即系我有啲健身教练朋友都真系咁样讲，好过你以前根本唔会噶。 冇错。 咁你个社交平台点会铺呢啲啫？我梗系就识财气啦，或者去边度打卡啦，去旅行啦，食好嘢啦咁样。啊，依家好似唔系喎，又好系咪啊？ 我谂而家每个人做运动基本上都系一定会做过一次嘅至少。 系啊。 而家好得意嘅，点解24小时健身中心多咗好多咧？系因为发觉咧，喺夜晚九点钟至凌晨三点钟做运动嘅人咧都唔少。因为可能以前我谂。我哋个年代识女仔咧系唱 K 噶嘛， 系啊， 或者系饮酒啦。咁但系而家 系唔系噶呢个？ 我唔知道啦。我谂 依家两三点健身中心系可以识到女仔， 因为真系而家嘅男仔女仔系好怕丑，因为大家惯咗用社交媒体沟通啦、打字啊，或者录音啦。当你出到街嘅时候，可能唔系好识讲嘢嘅。而家啲后生仔女系比较怕丑啲嘅，几靓仔靓女都好怕丑。咁所以做 gym 咧系一个识。异性嘅好途径嚟嘅， 好有趣喎、啊、呢、這个，嗱，不如 鸡胸咁样， 不如咁，下集再同咧，我哋有运动公关有益中啊 ，Gordon 咧多讲少少，唔该晒 Gordon 今日飞机。 口袋中放着拍子簿。感触写好，一一走去认证及问路。想专心叫卖我的好，走足偏偏再挤逼到你总听不到。让课室我不够偏，就下意识变得更偏，祈求大事闹出野个视线，还未够。还未够紧张，动人模样，面膜模糊地唱，庸俗笑话，能换上几多度流量？热热闹闹过后会紧张。So let me be loud, loud, loud, be loud, loud, loud, 我怕我一扮沉着。切勿太清高，知否今天一讲这套世界没羡慕，夸张点做人不俗套，爱是些斑点，只别人能望到。坏角色我都会演，动用我的最佳缺点，谁没知道自演播过才演。够紧张，动人模样，学习排场伎俩，无扮态度，仍未见得多受重伤。不问绝对太长，活太阳 ，So let me be loud, loud, loud, be loud, loud, loud。我怕我一扮沉着。 早上的时间来到9点22分 Louder， 他是周恩廷。 CIBS 人人广播， 欢迎收听两小无猜。 你爸爸是印度人，那你公公婆婆觉得怎样？ 好自然地就会有个 stereotype， 觉得死了印度人会不会很大男人，会不会对我的女好啊？但是认识了几年之后都觉得 OK 的，都好谈得埋，那都给他嫁给我爹地了。 CIBS 节目两小无猜，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宁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今日同大家讲下乜嘢系 APEC 近排两国元首开会就系开 APEC 财长会。APEC 系亚太经贸组织，亦都可以叫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俗称亚太经合会，系亚太区内所有区内促进经济成长、合作、贸易、投资嘅论坛。这个组织创办在历史上取代了这个区域的冷战结构，其中日本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缘故，以致部分亚太国家感官上较为争议性，所以由澳洲主导这个事项的。他们是何时开始开会的呢？睇翻啊，系设于1989年，依家有21个成员国。亚太经合会是经济合作的论坛，入面会商讨多重经贸合作的事宜。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追踪31又嚟到啦。 係呀、啊、今晚究竟有啲咩好嘢睇呢？问下畅先。早晨啦、啊。 早晨啦、 啊、 畅。 早晨，早晨小白，早晨嘉明，早晨各位。 嗨。 7点35分啊。有铿锵集喎，唔知道今集嘅题目系啲乜嘢呢？ 今集呢同大家讲下我哋香港市民都好熟悉嘅一件事，就系、是、呢个卖期筹款。 哦，系喎、啊、真系好熟悉喎、 啊。系啦，咁卖期筹款呢，即系由细细个都已经见到有喺街边好多义工去到卖㗎啦。咁啊，我哋多数接触都系买期㗎咋嘛。咁啊，但系卖期嗰方面呢，其实原来呢即系香港呢好多社福机构啦，即系嗰啲非牟利嘅机构呢，系即系好重要嘅，带俾佢哋呢每年一啲重要嘅善款来源。咁但系呢原来呢搞一个卖期筹款呢，对嗰啲小型嘅啲慈善团体嚟讲呢好唔简单嘅。即系就咁諗啦，条街摆咁多义工去招人帮手卖已经唔简单啦。咁但系原来仲有好多协调嘅安排嘅。咁今晚铿锵集会同大家睇下呢嗰啲小型嘅慈善机构点样去搞卖期筹款，点样困难法啦。咁、哦、另外啦，原来呢呢个卖期筹款呢佢哋都要追溯㗎喎，即係要翻溯㗎喎。咁係点样嘅呢？就是、原来呢个社署啊，社会福利署呢定咗一个叫做净收入指标金额。嗱、如果定咗个金额呢，今年卖期嗰个净收入呢低过嗰个金额嘅话呢，咁就 sorry 啦，咁要停赛一。 哇， 要停 赛呀。 系啊，咁下一年佢唔可以再申请卖期筹款啦。咁啊，呢一个都系几大嘅压力嚟嘅。咁啊，面对呢一啲难关，嗰啲小型嘅社福机构，佢哋会点样面对，点样操作咧？嗱，咁啊，节目会睇下啦。咁啊，另外咯，近年咧，我哋嗰啲电子支费支付嗰啲服务咧，越嚟越普及啦。即系我哋电子消费券都系用电子化。 系啊，系啊，系啊。 咁有呢啲方法，会唔会提升到呢啲卖期筹款嘅成效咧？有冇啲咩新方法咧？嗱，当中又有啲咩困难，有咩复杂咧？今晚7点35分铿锵集咧，为大家一一探讨晒嘅。 我 小白，你有冇试过卖期啊？同啲小朋友一齐？ 我仔仔试过卖期，喺个卖期嘅过程入边咧，其实我觉得佢哋系有好多嘅裨益嘅，即系真系学到好多嘢。例如见到人唔好即刻鹌鹑啦，因为佢哋真系要大声讲就可唔可以帮手买支期啊？咁亦都咧就系一样要好重要嘅，因为我都同我小朋友讲就系、是、你一定要知道。 你为边一个嘅机构去到帮佢哋去到做卖期嘅， 系 啦。咁呢个机构佢主要系服务啲咩对象咧？因为佢哋要知道同埋万一有人想卖期嘅，要问嘅，问因为小朋友而佢识答嘅话咧，咁我相信咧，无论系对个小朋友或者对个机构嚟讲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我都好中意卖期嘅经验嘅，因为我都系带小朋友啦，就去做卖期嘅一个小义工咁样样啦。当其时咧，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策略噶，即系譬如话同一条街可能有几个小朋友喺度卖紧期，咁你边一个先至有利位置咧？边度可以人流最多咧？ 系啦， 又冇咁热，如果系要有冷气位吹住嘅位置，又会唔会多啲着数咧？同埋头先阿昶都讲得啱啊，喺卖期嘅过程咧，亲身经历过就知啦。如果真系冇散纸喺身，而家真系唔系好多人有啲一蚊两蚊五蚊喺身噶嘛。如果可以堆一堆嘅话，会唔会手续费又食咗一嚿咧？你可唔可以讲下将来发展喺卖期方面会系点样？有啲今晚一定要睇。 系啊，而家都有一堆堆噶啦。咁但系如果即系你见搭巴士或者港铁都好啦，你咁多唔同新型嘅支付系统嘅， 系咯。 咁卖期又会唔会真系同时代接轨，全部嘅支付系统，甚至乎攞张 credit card，我都可以捐钱嘅。 又或者如果系咁方便嘅话，会唔会下下唔系净系得一蚊两蚊，一次过都起码有十蚊咧？咁又会唔会可以帮到一下啲进账咧？ 咁啊，系啦，咁啊，善长人翁又可唔可以自己揿下嗰部机？我可唔可以唔好咁硬性两蚊或者五蚊十蚊咁样咧？嗬， 系啊。嗱，咁我哋睇完七点三十五分嘅铿锵集之后啦，就去到十点半咯。 冇错啦，咁啊，去到呢个中国纪录片系列《了不起的决心》，咁啊，今晚咧都会同大家探讨几个唔同嘅故仔，嗱，全部咧都内有洋葱啊，即系带人热泪嘅。咁首先咧，會帶大家睇下咧，中國咧有兩個即係患咗罕有病嘅兒童，佢哋咧嗰個罕有病咧就係呢個叫做脊髓性肌肉萎縮症。咁佢哋嗰啲小朋友咧患咗呢個病咧，原來要醫咧係要一啲天價嘅治療費啊。咁佢哋個家庭會點樣選擇咧？究竟係咪有冇希望定係絕望咧？今晚會同大家睇下呢個小故事啦。咁另外啦，亦都會帶大家咧去到重慶啊。咁重慶嗰度咧，嗰啲民警即係嗰啲警察叔叔咧，咁大家知道警察都係捉賊嘅啫，但原來佢哋好多日常瑣碎事要做嘅。嗱，從譬如咧唔見咗啲小朋友啦，兩夫妻鬧交啦，俾道門反鎖啦，唔見咗狗啦，等等好多瑣碎事都有人揾佢哋幫手。咁佢哋究竟點樣做嘅咧？佢哋嘅心態心聲又係點咧？嗱，今晚十點半就會睇下呢個了不起的決心啊！ 我覺得真係好多好精彩嘅故事咧，等住大家今晚七點三十五分開始啊！其實全日都可以黐住港台電視三十一嘅 了不起的決心，十點半同埋鏗鏘集啊！咁我都會坐喺度擔定凳仔同細仔 攞定紙巾，準備洋葱。好，唔該曬阿昌， 唔該阿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区议会日后最大职能是咨询工作，协助政府对地区事务和市民意见把脉，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達。至於地區服務的執行工作就交由關愛隊負責，他期望透過新的地區治理系統提升地區服務和治理水平。陳國基接受明報專訪的時候說，政府重整地區治理架構源於2019年的黑暴，當時社會非常政治化，區議會選舉有些人喊兩三句反中亂港口號就可以當選，當選之後純粹講政治，搞反中亂港的事。陳國基表明從未想過強制市民投票，但是政府有責任宣傳區選，他認為愛國者亦都並非倒武，候选人有不同政纲，反驳在新选举制度之下，哪个当选都无所谓的讲法。广东省政府近日提出三年行动方案，包括推动粤港澳三地居民统一身份认证。立法会议员张欣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相信若果统一身份认证，并非会再推出新的实体证件，可能日后会透过二维码统一标准，市民凭回乡证加上有关二维码就可以对接有关内地服务平台。张欣宇亦都相信将来不排除可以透过政府自方便应用程式对接到有关内地平台，至于当中会不会涉及私隐问题，他相信市民最常接 觸的是便民服務，是否用有關服務屬於自願性質。本港今年头九个月骗案数量和损失金额已经超过去年全年数字，至少22000个转数快识别代号，即是本地手机号码、电邮或者转数快识别码，曾经被用作诈骗或者洗黑钱。警方连同金管局、44间本地零售银行和储值支付工具运营商等，将会在星期日推出可疑识别代号警示。金管局话，用户用转数快转账嘅时候，如果识别代号被警方防骗伺服器标记为高危有伏，转账确认页面就会发出警示，用户可以选择继续交易，但系要留意诈骗风险。警方提醒，收唔到警示都唔代表安全，市民每次转数之前都要尽量查证，例如对方社交网页系咪最近先至开设，网上聊天群组有冇负面评价等。中韩双方在南韩仁川国际机场举行第十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遗物交接仪式，韩方向中方移交25个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和335件遗物。交接仪式之后，烈士遗骸将会乘搭中国空军运20专机返回祖国。自2014年起，南韩每年向中国移交在当地发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和遗物，连同今次第十批在内，一共有938个志愿军烈士遗骸被运送回国。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日和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85点，跌49点，总成交金额58亿4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4点，升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4点，升八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5.2升八毫，阿里巴巴77.1是升两毫半，盈富基金17.81跌五仙，比亚迪股份242.6升两个六，百度集团117.0升四个八，美团111.1跌三毫，碧桂园9升五仙，恒生中国企业61.44跌八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7，日元149.2，瑞士法郎0.884，加元1.369，人民币7.151，英镑对美元1.25，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4。港金报18520，跌1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2.22美元，卖出199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跟住扫管笏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交通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上桥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就排到佛光街桥底；东隧去港岛方向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去港岛咧就去到奥运站。西隧去九龙方向排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沙田医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温思劳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的车龙去到釜山道桥底。新界区 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沥源村的车龙去到沙田马场，反方向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美林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现在比较车多，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中山公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扫黑除恶， 精邪较量。 港台电视三十一， 国剧夜场， 狂飙。 剧中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好多场口都张力十足。为了令角色更显立体同真实，导演原来好鼓励演员二度创作。看完剧本，只要大方向冇错，都会放手俾演员自己发挥，令演嘅同睇嘅都极之痛快。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 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推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九点三十九分，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又嚟啦。 系啊，嗱，我头先咧都尝试过 call 我哋呢一位原先预约好嘅听众朋友啦，罗太。咁但系咧，罗太可能因为线路问题啦，或者种种原因啦，咁啊佢就去咗呢个留言信箱啦。 哎呀， 系啦，咁啊其实咧佢原本想今日打电话嚟咧，系祝佢个女生日快乐啦，同埋咧仲有佢个女嘅结婚周年纪念嘅。 哎呀，有咁多嘢要祝福啊，可能佢真系一个。太唔得闲啦！突然之间， 系啊！嗱，据闻系佢自己嘅45周年纪念， 哦， 仲点咗就好有意思嘅。哥，等我而家即刻再试多一次先。 好，咁我同听众咧就一齐睇睇个天气先啊！嗱，咁天晴嘅天气底下啦，咁啊罗达希望都快啲听翻电话啦。咁啊，日间干燥，以及咧就温暖嘅，最高嘅气温大概27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北风嘅。嗱，而家23度嘅气温都揾唔到啊，罗太。 系啊，咁就唔紧要，我哋空中点唱，我哋代你将呢个咁甜蜜嘅信息。送俾罗生听啦， 系啊，咁啊罗生都要听住啊，因为罗太揾咗一首非常之冧嘅歌， 系、啊， 佢就送翻俾你，表示呢45年以嚟大家嘅不离不弃。 仲、有咧，祝埋你嘅女生日快乐啊，罗小姐， 你的名字， 我的姓氏。 说过从未爱情，就像天与地别离和重聚过程，而我跟你平静旅程，并没有惊心也没动魄的情景，只需要当天边海角竟在追逐时，可跟你安 讨与间便各最惬意，只需要最会唱淡戏之时，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成就这故事。从此以后，无忧无求，故事平淡淡当中有你，已经足够。如果要说定是跟你当当时闲话着细情，和你走过无尽旅程，就是到天昏发白亦爱得年轻，不相信当天方不再地老不后事，竟跟了多相拥一次便爱多一次，怎相信最会唱荡气之时，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成就这故事。从此以后，无故事平淡淡当中有你，已经足够。从此以后，无忧无求，故事平淡淡当中有你，像你我一对，已经足够。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好啦。飲食圖鑑又嚟啦、哎！最近呢啲天咧，大家都容易 係啊，嗬，都係好多啲菌咧，又周圍飛咁樣。 係啦，啲氣管咧，大家又容易敏感啊，天氣轉啊嘛，咁、所以今日嘅飲食圖鑑咧，咁我哋可以從呢一個養生方面咧就着手。 咦，好喎、啊！ 準備咗兩種嘅唔同 menu 去到俾大家選擇嘅、 哎。好， 咁但係兩種嘅 menu 咧，我哋嘅材料咧，第一個咧，我哋就要先準備一個橙。 係。 第二個咧，即係嗰啲細細個嗰啲金骨類，其實都 OK 嘅。 哦 ，OK。 係啦，即係你買嗰啲，譬如。可能日本嗰啲好细个嗰啲蜜金 哦，系啦，够啦， 系啦，咁啊应该 OK 噶啦。咁第一个咧就买啲大型嗰啲橙，好啦，咁啊点样做咧？咁啊先将呢个橙嘅圆形啊，咁咧就放喺个台面上面咧，就将佢个头壳顶嗰个大概三分一嘅位咧，就切咗佢先。 系， 跟住你咪即刻见到嗰啲橙肉喺度嘅。 系啊， 你系攞支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 吉窿窿啊， 吉窿窿， 哦， 吉咗佢都颇多窿窿之后咧，你就可以落一半茶匙嘅盐。咁、 哦、 啊，渗喺上面啦，渗完之后再吉吉吉吉吉吉吉完一轮咧，因为你想将嗰啲盐咧就 渗 入去嗰个橙肉入边，好啦，咁啊都渗晒啦，然后咧就放入去个镬又好咩都好啦，隔水蒸。 哦， 隔水蒸大概十五分钟到啦。咁你个橙嘅热辣辣啦，好啦，拎出嚟嘅时候小心热啦，拎出嚟嘅时候咧，你就可以用嗰个匙羹，因为佢已经淋晒啊，咁、你就可以用个匙羹滗嗰啲橙肉嚟食嘅。咁、我听翻啲医师讲啦，佢话呢个方法咧都可以好好润喉。而且咧会俾到大家好舒服嘅感觉。如果你话喂，我除咗筆之外咧，仲有冇其他食法啊？都有嘅。咁你除咗筆咗两壳之后啦，你就咁攞只叉或者匙羹咧，喺入边搅搅搅搅搅搅咧，因为嗰啲肉都已经淋晒。 系、哦。 咁你就可以变咗温暖嘅加咗盐嘅橙汁啦。 我想话咧，啱啱咁巧前日侯妈妈即系我妈妈，先至叫我整同一样嘢啊！ 真系咁啱得咁巧、啊， 系哇！各位医师系时候出动用呢一个真系好好嘅养生配方， 得唔得啊？你食完呢个之后， 其实真系好 真系好舒服啊！咁有丰富维他命 C 啦， 系 咯，咁啊饮落去嘅时候有嗰种个喉咙嗰种暖咧。 系啊， 冇嘢可以取代得到。 尤其是如果你本身有少少啱啱开始咳啊，又或者系啱啱即系开始感觉到有啲唔妥嘅时候， 系啦系啦系啦， 真系 very good。 系啦，冇错。咁如果你话我本身喉咙都冇咩问题嘅、我纯粹想养生咧咁样，或者饮得好啲嘅，咁可以试下另外呢一个嘅 menu 啦。 哦， 呢个 menu 咧就系头先讲过要揾嗰啲蜜柑啊。 哦， 咁啊大概细细粒啦，你揾四个，咁啊搣咗个皮。个皮你咧佢驱蚊又好咩都好啦，咁你自己留起佢啦，撕皮都得嘅。咁、你就将四个蜜柑嗰个肉咧咪圆揼哚嘅，咁啊放喺嗰个茶壶入边先。 哦， 咁最好都系优雅啲啦，搵个嗰啲透明玻璃茶壶啦。 咁靓唔好嘥嘛，系啱嘅。 系啦，咁你就可以下低准备定嗰啲蜡烛咁啊控住佢嘅。好啦，咁你准备咗四个呢一个嘅蜜柑肉之后咧，你亦都要准备多四片到嘅柠檬。咁啊，切咗四片之後咧，就放落去啦。好啦，咁你先可以咧就煲佢嚟嘅。咁你落咗水就煲佢，咁煲到佢滾咗先。咁煲到佢滾咗嘅時候，你就可以攞支叉或者匙羹咧，就篤篤佢哋。咁令到嗰啲果肉咧，同埋嗰啲味咧，就喺嗰個水入邊咧就更加出啲嘅。好啦，咁呢個咧都唔係我哋純粹想飲嘅生果水咁簡單。然後咧，大家可以選擇自己喜歡嘅茶葉，例如。你鍾意玫瑰嘅你可以落玫瑰啦、你鍾意綠茶嘅你可以落譬如龍井呀、咁樣咁你自己喜歡嘅茶咁加少少落去呢一個嘅頭先個煲嘢入面個茶壺入面、好啦放咗落去之後呢然後再等佢焗多一陣間然後你就會發覺呢真係好好味嘅果茶同埋潤喉嘅果茶呢就係、咁樣好簡單就製造咗出嚟啦。 豐富嘅維他命 C 啊。 係我覺得呢個呢其實喺 office 呢大家都可以做嘅。因為 office 你要熱水好簡單啦。咁、如果你想再煲多佢一下嘅話我覺得可以用微波爐去到取代嘅。滾佢一陣間。咁然後你再篤篤篤爛佢啦。跟住你都係加茶葉嘅步驟。咁茶葉都係就咁放落去。你鍾意嘅你講講究啲嘅。你可以自己飛飛水先洗洗茶葉嘅先抌啲。 又係喎。 茶葉 又係喎。 落去個煲嘢入面嘅。咁你就大概可能焗佢可能两三分钟咧，咁已经系可以好美味噶啦。咁、我觉得呢两个嘅选择咧，都系相当之唔错嘅。咁喺呢啲天气上边啦，咁有阵时忽冷忽热啊，或者天气干燥，大家咧都可以谂一谂，咁啊试一试呢两个嘅 menu， 睇下可唔可以帮到大家啦。咁啊喺嗰个生活上边多啲嘅味道啦。 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今日嘅享乐时代又嚟啦。 好嘢其实都好多嘢玩啊成日经常喺呢一排呢就讲下啲购物嘢啦因为都系趁住呢个年度嘅减价盛事啦。咁、但其实除此之外呢都有唔少嘅东西呢系嚟緊会系逐渐发生嘅。譬如话呢一系列嘅圣诞灯饰啦已经系哇摩拳擦掌地啦。一啲已经系开始咗啦。一啲呢就系已经准备喺今个星期呢个周末呢就会陆续同大家见面㗎啦。 我见啲商场呢入面都已经越嚟越多啲圣圣诞装饰咧就整紧啦， 系啊， 系啦， 又甚或乎咧啲美妆嘅产品咧都会要整翻棵大嘅圣诞树啦，咁喺啲唔同嘅地方咧又请韩星过嚟去到做个开幕咁样样啦，咁所以其实周围都开始咧会系满满嘅圣诞气氛噶啦，咁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系为咗呢一啲打卡位咧，真系去下唔同嘅地方去见识一下啲唔同嘅圣诞树咧？ 会啊，我今年咧都已经 plan 咗咧要同屋企人咧就一齐去睇下啲灯饰嘅，咁、因为屋企又有个即系大嗰个就偷睇个灯饰啦，细嗰位咧。 就因為之前有疫情又剩啦，錯過咗好多嘢啊！咁啊，今年咧即係就連埋我哋呢啲咁樣嘅小型屋企咧，都諗住出去望一望啲燈飾，影多幾張相，等佢哋第日大個嘅時候咧就可以回味翻，同埋唔使就係同爸爸媽媽講點解哥哥有咁多嘢，我乜都冇嘅。 哎呀，都 係 嘅， 好驚偏心啊！佢哋會覺得 船仔，你會唔會中意去揾啲唔同嘅聖誕燈飾影下相噶？ 我就燈飾反而冇乜興趣，但對於聖誕樹咧，我係好中意特登去揾佢影相嘅。因为屋企咧可能得啲哦细棵少少，你冇可能好似商场嗰啲咁巨型噶嘛，好巨型，我就好中意特登揾嗰啲嚟影相咯。 哦，今年嘅圣诞节咧，我自己都觉得个感觉咧会系开心嘅，因为诶过咗疫情啦，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出翻嚟玩啦。咁你哋有冇真系诶，譬如 Boxing Day 咁样买咗礼物之后，系要放喺圣诞树底， 系 然后咧跟翻呢个传统。当日咧先至可以系拆礼物嘅。 我哋通常咧最大嗰棵圣诞树咧就会喺边一个家庭成员间屋可以容纳到最大棵树嗰个嗰度咧就会做呢个拆礼物嘅工作嘅。咁、所以咧我哋通常圣诞节嘅正日咧就会左一代右一代咁就攞去呢一位屋企人嘅屋企。 系。 咁就一齐咧去神咁早咧就同大家讲声 Merry Christmas 啦。 系。 咁跟住食一个好丰盛嘅午餐之后咧就会开始做呢一个拆礼物噶啦，就唔等到拆礼物日先至拆，我就。圣诞节当日25号咧就会拆礼物咯。 嗯，我自己咧就屋企传统就会等翻拆礼物日日嘅，26号嘛。因为我阿妈咧其实好细个已经好想训练我哋啲耐性嘅。佢、送礼物嘅时间咧，其实佢一早已经送咗。 系 系啊， 但你自己就负责去忍耐。 系啦，佢就我仲有两个家姐嘅，即系照我哋三姊弟咧。嗱，你哋唔准拆啊！如果拆咗嘅话，出年系唔会再有礼物噶啦。所以咧就唔敢拆啦，咁亦都系 呢件事， 都系可以训练到我哋嗰个嘅耐性嘅。咁我觉得呢个咧都系一个几好嘅训练方法嚟嘅。 其实咧由啲圣诞礼物去到生日礼物咧，如果你有耐性嘅话，真系可以拆足一年噶。 系啊， 系 系，系噶， 咦系，冇啊，因为我系一收到咧，我哋嗰啲交换礼物嗰啲咧，通常我哋冇送噶，我哋交换嘅，呢啲一定系当场拆嘅，咁啊通常我哋都系玩噶嘛，啲圣诞礼物一定要一齐拆咧，嗰一下先好玩， 系嘛， 都系嘅， 先话俾大家听，你睇下你几衰咁样送份咁样嘅礼物俾我咁样，睇下我对你几好咁样， 系啦系啦，都系啊，圣诞节就开心嘅，不过最近咧我都多咗个新嘅玩意，咁我发觉咧就。在我行过很多扭蛋机的时间，我都会看看里面有什么款式的。这些款式呢有很多不同种类， 有一些它甚至乎是被人专门微距拍摄用的一些装置来的。 哦，扭蛋已经进化到。 是啊，微距拍摄的啦。 那是很贵的扭蛋。 它通常都是20-50元这些价钱的。那例如它那部我有见过是一些很微型的拍摄工具。它所谓的拍摄工具不是说只是做一些很微型的篮仔那些给你影相，它不是做个 model 出来给你。 哦。 它是呢抽出来之后呢，它是一组的闪光灯。也都有一些细型的反光板。因为点解佢要咁做呢？因为佢知道而家大家咧嗰啲微摄影咧就进化得好犀利，咁所以佢哋咧就会做翻呢啲专系俾微摄影用嘅装置，等大家咧就可以放喺呢一度咧系影翻一啲靓嘅相嘅。 好得意啊！但系有微型嘅反光板。 系啊！而家呢个世界咧，我发觉嗰啲扭蛋咧嗰个层次都越嚟越多啊，而扭蛋咧亦都未必净系 focus on 小朋友去抽啦，因为好多咧年即係可能，譬如我呢啲啦，三四十歲嘅朋友咧，其實佢哋都已經係好中意喺扭蛋機前面咧不斷喺度望嘅，同埋有啲識得玩嘅咧，更加就會上一啲官方網站睇下佢邊一款嘅扭蛋出咗未，又或者喺邊一度可以揾得到嘅。咁而家香港咧都多咗好多地方，就係九龍港島嗰邊都有，咁佢哋直頭會有陣時候會做啲 camping 咧，一次過擺接近170部嘅扭蛋機喺度。咁如果大家有去過日本旅行嘅時候咧，咁都應該會見到有啲鋪頭專門咧就係成間鋪頭咩都冇嘅，淨係扭蛋。咁入邊嗰啲staff 咧都係唔使 serve 你嘅，佢淨係不斷 自助式。 系啦，因为佢入去嗰啲 staff 做咩嘅咧？睇下边部机有冇棘住啊，又或者见到边部机吉晒啦，冇晒扭蛋咧，就帮佢 feel 嘅。其实佢哋净系做呢啲嘅啫，咁就服务嗰啲咧就唔需要噶啦。咁所以咧，啲人咧就会入到入去个铺头嘅时候咧，就喺度逐部机咧喺度抡。 咁有啲咧，佢哋甚至乎如果係做到咁大型嗰啲咧，就譬如幾百部嘅扭蛋機喺度咧，佢哋就係會將以前一啲限定嘅或者曾經出過嘅扭蛋咧已經冇咗噶啦，就再重新再做多一次，又入翻入個扭蛋入邊，再擺翻喺嗰啲嗰做嘅扭蛋機入邊，去到俾大家抽嘅。咁、所以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咧，而家扭蛋嗰个文化咧，系同以前咧不一样，因为以前都净系谂住过下瘾啦，扭下就算啦，扭完之后又可能会好容易唔见啦，而家就变咗多咗珍而重之咁样去到选购啦。 系啊，同埋我都真系咧见过唔少，好似小白所讲嗰啲嘅扭蛋机铺啊，甚至乎系啲夹公仔铺咧，都系全自助式噶啦。 哦，系啊，夹公仔铺都多到犀利啊！ 嗰个嘅收入可以提供到足够嘅资金去俾你租呢一个咁嘅铺位，都应该相当之唔错啦，好嘛？ 都几好赚嘅，我都知道有朋友做台主咧，都尤其是佢哋咧系佢哋买一部扭即系呢个夹公仔机翻嚟啦，然后佢哋会系咁练嘅，研究晒成部机之后咧，就去夹翻人哋啲公仔 feel 落自己部机度。 哦， 即系连铺员都悭翻，我唔知系咪所有人都咁做啦，当然，但系佢哋呢个系其中一个做法啦。咁另外而家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啦，除咗即系夹公仔之外咧，我见过夹杯面啦，夹呢啲嘅餐具啦，总之夹啲古灵精怪嘅嘢嘅。咁我就好开心，我记得好似有一次旺角咧行过又见到，哇！$5可以夹一次，平好多嘛，比其他嗰啲。 如果你真系$5夹得到嘅话， 冇错，我真系$5夹到。 哦， 系我挂咗喺我个袋度嗰只公仔。 吓、啊，哇，犀利！我见过咧上网有啲攻略嘅，唔知咩向佢咪有支杠杆嘅，唔知咩向上揿三下，向下又唔知揿几多下嗰啲咧。你话揿完之后咧，你先开始去到用嗰个夹啊。因为佢哋传说话嗰个夹咧 系解锁密码嚟， 系好松噶嘛。 系啊， 你无论夹咩都系好松噶嘛。 系啊， 话到原来有类似呢啲咁样嘅密码之后咧，就可以令到个锁咧喺一阵夹嘅时候就好紧啦， 就实翻啲。 系啦，咁你就 原厂设定啦， 都可以夹到啦咁样。唔知真定假，我冇试过啊吓。咁但我见到有唔同组别嘅呢一类型嘅叫做杠杆密码喺度嘅。咁所以 我唔知道，我觉得我之前使得太多钱喺呢啲夹公仔机度啦，所以我最多就 系 玩一两次嘅啫， 就知道有冇机会。 因为系你就会发现啲机，其实玩一次已经知道啲机咧摆到埋夹到佢都松咗嚟。 系啊， 但 系 你冇 真系冇， 你冇听过个传说就系话基本上嗰啲机嘅 setting 就系夹十次入边九次咧都系松嘅， 系啊系啊系啊， 跟住最后嗰次咧即系等你货金货够咗啦，佢先要俾你夹到嘅。咁如果你话有啲朋友一夹就夹到，就可能系之前嗰人已经货金货九次， 系啦系啦系啦， 就争我一次就俾咗人哋啦。 嗱呢个都市传说，我唔知真定假，我真系唔知，因为我有阵时都会觉得呢啲传说咧，可能系啲老板啊，特登就喺嗰啲讨论区嗰度咧就话，系啦，其实十次入边咧有九次系松嘅，最后嗰次咧就 OK 噶啦。 等你觉得自己有机会， 唔系，但系咧有啲机系写到明话，如果你夹咗十次都夹唔到，你可以直接问佢攞噶。 哦，系咩？ 系啊系啊，我已经见到有呢啲机。 咁系良心夹夹机老板喎、 啊、 呢、 這个。系啊，但系我都觉得佢要我十次，我都觉得唔良心咯。 我又反而系见过有啲机咧，系夹咗咁多次之后咧唔得嘅话，你就问翻个店员，就叫个店员就将嗰只公仔或者你想夹嘅就摆喺个有利啲嘅位置。 哦， 系啦、 啊。我以 为 你 话 叫 个 店员嚟示范一次，你究竟系点样先？ 我以 为 直接叫 个 店 员 摆落嚟俾我添。 日本就会多啲，日本啲店长都系。夹夹嘅高手嚟嘅，你叫得佢咧，佢都会夹到俾你嘅。 祝你就系第10位成功啊！